感觉上大家特别累的样子，真的是对大家很不好意思哦，因为大家还要延长一点时间。那其实行政组织这一块哦，老实说的，它在念起来的时候，本来就会比较稍微枯燥一点，然后太枯燥一点。那我们尽量呢，能够把它这个重点的第一个，比如说把它凸显出来，让大家准备的时候可以比较 比较没有不会这么的这个吃力，不会这么的吃力。那其实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这个主力机关的部分呢，其实它我们会发现说，在考试的时候很少会直接就是倒尾求生的去考一个单纯组织法的问题啊，通常都会跟我们的作用法问题呢合在一起。那也会让整个题目比较活泼，比较生动哦。那在现在的考试形态里面，尤其第二试哦，它你说它直接考一个这个组织法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立法论等等，其实呢这样一个题目真的是有失水准哦，大概不会再出现哦。所以我在上堂课的这个末了这部分呢，我有讲到过有关于这个对于独立机关它所为行为的救济这个问题，就变成它的那重要性会凸显出来。因为它是从这个组织的部分一直考到作用的部分，那在考到考虑到行政作用的一个救济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涉及到我们对于这个独立机关它的理念哦，就是说它建制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冲击哦，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决议出发呢，我们稍微讨论一下有关于我们在讲义气事业哦这边所提到的哦，关于这个独立机关它所为行为的救济问题哦。那一个很简单的案例哦，比方说呢，像通传会哦。通常会，好，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对照一个法研所的考题哦。好，我看一下这个，抱歉，好，看到讲义的97页，好，97页，好，97页就是一个政大法研所的题目。那最近呢，这个班内有是。要说呢，看看你们能够从啊这个今年的研究所的考题里面呢，尤其是几个比较重点学校研究所的考题呢，来找出一些脉络，来预测一下这个国家考试的一个之后的趋势啊。那我是觉得哈，历年的经验呢，都是说其实关联性并没有那么高了，我认为都不会太高了，因为出题的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人，那你要这预测这个逻辑，我就认为说呢，会越来越可能你没办法去预估。但是我们如果要从现在的研究所考试哦，然后今年几个中央学校研究所考试里面，你要找到一些重点哦，用这个来当重点的一个复习的话，我想是没有问题的啦。但是你不要很缘木求鱼，就是说啊，这个从里面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就可以把这个考题，这个国考的考题把它勾勒出来哦，这有点异想天开了。那这个关于研究所的题目呢，我也会选进来。那大家在这个你说写考古题的时候，可能也会写到一些研究所题目。那研究所题目跟国考题目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说会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点，在于说研究所它题目呢，它发挥空间通常会比较大一点。哦，像尤其是如果大家去写这个台大法研所的题目的话，其实大概10个去写的人哦，如果你有经过一些准备之后，10个去写的人，大概6-7个人都觉得自己写还可以哦，觉得自己写好像有道理的东西。但其实这个大家有没有考过先心智托福哦？就是你如果程度不好的话，然后越写越简单，然后越写越有信心，这样子，每个题目都变得好简单，它会弄下来。所以它那种题目它本身会有一个鉴别度，那这鉴别度来自于说你程度的好坏完全反映在你的答题上，但是你自己没有感觉。哦，你自己会觉得说自己写的还不错，好、哦，那它，但是这样的题目有好处，就是你可以让自己呢，哈、哦，去看着自己到底对这个题目的对这样一个问题的了解你的深入程度，哦，所以在写研究所考题的时候和写国家考试考题的时候，有时候心态啊会不太一样，用的时间呢也会不太一样，哦，那这点是在写题目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那这个政大法研所的考题呢，正好跟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正好可以说是一个正相关。他说啊，有一个甲的这个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呢，因为违反这个卫星广播电视法呢，遭到国家通讯委员会撤销执照的一个裁处书啊。那甲公司不服啊，就向通传会的这个诉讼委员会呢提诉愿，遭到驳回。那之后呢，又向甲公司又向这个北高行的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呢提起行政诉讼。经过审理之后呢，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就做成一个诉愿决定撤销。它主要的一个理由呢，是说啊，这个本件的原告就是某甲呢，他不服 NCC 啊所谓的这个撤销执照的一个处分呢，而向被告呢提起诉愿。那被告已上开这个规定呢，应该重新审查。那他没有怎么等于说没有怎么样呢，之后反正最后的一个结论是说呢，好，那这个部分应该是这个检卷啊送请啊这个管辖的诉愿机关啊及行政院啊来重新为这个释法的审议啊。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本来呢跟通传会去提诉愿的一个案件，结果呢这个当然诉愿决定了对当事人可能不是那么有利，所以当事人就进一步提行政诉讼。 啊，以行政诉讼之后，在这个判决这个部分呢，还有这个北高行就说啊，这个案子其实有些问题，然后呢，甚至让他可能要原主跟机关啊，再去送回给这一个所谓的通传这个通传会的上级机关，就是行政院啊，来做这一个溯源的审查啊，来做溯源的审查，所以引申了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那这里第一个小题就问说呢，何谓行政机关啊？那通常会是不是行政机关与一般行政机关有什么不一样？哦，这个题目我想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组织法上的问题啦。哦，那这个通常会跟一般的行政机关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它是独立机关，哦，所以它行使权呢还有它的独立性。哦，这点我想就不需要强调太多了。那第二个小题是我们的本件当中所要看，他说不服啊，这个通常会所做的处分，所以马上机关是谁啦？哦，那北高行呢对这个本案的判决呢是不是合法？哦，请叙明己见。那这个就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好，开放性的题目，你可以去有各种说法。那我们今天讲的，比方说通传会它对于这个甲公司啊，好，甲公司，好，然后它做了一个撤销证照，撤销执照的一个处分，好，撤销执照，好，撤销执照呢，我们都已经知道它是行政处分，好，是行政处分，所以你，所以这个。甲公司跟他不服，对不对？好，不服，当然可以提这个诉愿和行政诉讼。问题呢，只是说向谁提而已，向谁提。那这时候甲公司呢，可以有现在目前来讲，可以把三种路径呢把它画出来，好，三种路径画出来。第一种途径呢，哦，它是向什么？它是向这个行政院来提诉愿，好，向行政院，好，提诉愿。上堂课跟大家讲，也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被告人的判决哦。他说呢，那向行政院提诉愿，那他的依据在哪里呢？依照我们的诉愿法第四条的第七款，好，诉愿法，好，第四条，好，第七款规定，好，第七款规定。那第二个途径呢，就是这个某甲公司啊，一开始所采取的做法，好，是向什么？向通传会来提诉愿，好，通传会提诉愿。那像通传会提诉愿呢？啊，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哈，因为大家会想到说呢，依照我们的诉愿法第七条的第四条的第七款，理论上应该是要跟行政院提诉愿。那怎么样导出说呢？像通传会本身来提诉愿，那其实呢，在学理上的一个依据哦，是去类推适用，好，类推适用，诉愿法第四条的第八款。因为我们的诉愿法第四条第八款的规定呢，它主要的一个这一个适用的情形是，如果呢你是不服院哦这个层级的行政主任，你应该向院提诉愿，因为院在上面就没有了，哦，就没有了，等于说呢你只能像这个概念到我们通传会来就是，那么通传你做成一个主任之后，你上面就没有一个上级机关，没有上级机关，那我们只好让你来。这个作为诉愿管辖机关，好像原来这个通传会来诉愿，那这时候就类推适用到我们的诉愿法第四条第八款。第四条第八款本来是适用在什么？在院这个层级所做的处分。那既然通传会是一个独立机关，好，是一个独立机关啊，这个不对，这个对独立机关。那啊，我们为了避免让这个政治的黑手借由诉愿的伸进来，好，所以这部分我们就去类推适用第四条第八款的规定。那第三条路呢？哦，是进行啊。就不要把诉愿啊，进行提起行政诉讼，好，进行行政诉讼。那这几种说法呢，当然有各有它的这一个优劣啊，各有优劣。那但是呢，其实目前我们实务上，也就是1997年哦，这个12月份的决议呢，所采取的这个见解，这是这个目前的这个行政法院的一个实务见解，它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批评的一个。部分呢，其实很简单呐，啊，就是说呢，破坏，哦，破坏行政机关，哦，就破坏独立机关的独立性，哦，独立性，哦，破坏独立性。那至于说呢，哦，你让向通传会来提诉愿，那当然呢，这个就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就是叫球员兼裁判嘛，哦，球员兼裁判。那所以呢，在这个部分，他的也是会有批评说第二说了，哦，因为第二说呢，其实主要是两个，哦，一个是这个有为。有为诉愿法第四条第七款，哦，因为诉愿法第四条第七款已经很明白了这样做规定了，在字面上，恐怕呢你要去类推适用第四条第八款的这个规定有问题，哦，所以他说第一个是违反了诉愿法第四条第七款，第二个呢是丧失这个救济的实意了，哦，丧失，哦，这个诉愿的实意， 因为呢，你等于说请鬼拿药单嘛，哦，那所以那当然这个部分有人会质疑他了哈，就是说这个你如果像行政院啊、移诉院啊，如果这个院这个处分呢又是行政院做的啊，比方说这第四条第八款的情形，本来就会有求职权跟裁判的一个问题，只是第四条第八款毕竟本来的适用的范围是只限于院做的行政处分，我们向院来提诉愿，结果呢现在扩张，不当的扩张，不当扩张的结果会不会导致呢整个诉愿它的一个这个等于说功能不彰啊、哦、这是我们可能要去考量的一件事情。那最后、哦、我们说进行地行政诉讼是后来的一个修法方向，认为说呢是不是我们做一个平衡嘛，一方面呢我们让土地机关土地性能够保住，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其实诉愿如果你没有实意的话，何必还要有这个诉愿，何必买这个书院？所以呢，最后就折中一个做法，就是看是不是能够提起一个进行地行政诉讼比较好哦。这是目前的一个修法方向。但这部分呢，也有人批评啊，这个进行地书院啊，进行行政诉讼这个见解，为什么呢？啊，因为有些学者认为呢，我们的书院哦还是有它的功能哦，还是有它的功能在。那如果说你让它进行地行政诉讼的话，固然呢，它可以不用经过书院，可以很快的进入到行政诉讼程序。但是在诉愿程序，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诉愿程序它可以多审查，就比行政法院的功能还要多一点，它可以审查这个行政处分它有没有适当性，也就是合目的性、哦、所以呢，如果我们让当事人呢进行提起行政诉讼、哦、将会丧失这个审查合目的性的机会，或合这个适当性的机会、哦、适当性的机会。这是可能会遇到的批评，但是相较于行政机关独立性的一个独立机关独立性的确保，到底孰轻孰重，其实还可以做衡量啊，可以做衡量。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呢，在关于独立机关他所做行政处分，我们去做救济的时候，至少有三种这个思考方向。实务上采取了一种最保守的方式，就是完全按照我们诉愿法第四条第七款的规定，但是它忽视了我们独立机关的独立性。好，那学理部分有些学者，那其实大家如果去看的话，当时这个通传会呢其实是这个颜色啊，那是这个是蓝色的嘛，哦，加蓝色的。那这个执政者呢是绿色的，所以你可以看当时的学者文章呢，你可以从你大概就看标题，再看名字，知道结论是什么啦。然后结论是什么的，都避得分明的。所以人家说呢，行政法学者会被人家诟病，会被人家其实打从心里会觉得有点那个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哦，这个原因。那德国也是一样。哦，德国其实这个行政法的学者哦都是右派，哦都极右派那种人。哦，所以在纳粹哦在这个在肆虐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心里面是很开心的。哦，开心的。有一次呢，一德国学者来台湾，然后呢那时候正好是。那个大选哦，正好这段几天正好是大选，就后来呢，基督教民主党就是右派政党，后来就大获全胜，就是现在梅克尔这个政党哦，大获全胜，哇，他们每个人开心的不得了哦，要我们去一起去开香槟庆祝这样子哦，因为他们心里都是右派哦，是右派，所有的德国的行政法学者呢几乎啊都是右派哦，右派，那就是右派的结果呢哦，就是这个就是当发生事情的时候，那他不会出来讲话。那其实跟我们的行政法学者有政治立场是一样的，那学者或者是这个法律工作者政治立场是也是对的，没有说一定不正确，但是如果影响到文章的结论就有问题。那我们是抽离这个政治的眼睛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当然呢，其实第三种这个路呢，就是直接进行行政诉讼，或许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所以很多学者是支持用第三种。这个途径啊，并且后来也变成是一个目前的一个方向啊，目前的方向。但是在这个部分完全确定之前呢，那在实务上面，我们还是采取这个第一种，也就是呢，像这个等于说像这个行政院以诉愿啊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啊，所以行政院呢有可能啊，然后会因为这样子呢，就把手呢伸到独立机关啊，独立机关的这个运作。那当然呢，同学可能会问说，行政院的诉愿委员会跟行政院可不可以画上等号？那当然呢，这也是很多人去。为了这个，为实务界去辩护的一个说法，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诉愿决定，哦，我刚上台就跟大家讲过，我们的诉愿决定是由谁来做？是由每个机关的诉愿审议委员会来做。那我们的诉愿审议委员会呢，哈，它基本上是由机关本身的人，哦，一些组长等等，哦，公务员，再加上另外一半以上，哦，是由这个社会人士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哦，一个委员会。那当然呢，在理论上，它的公正性、客观性应该是比较强的，哦，应该是比较强的。但是在我们实际的运作上，哦，运作上会面临到一些困难，什么样的困难呢？因为那些社会的贤达学者，哦，是谁？哦，是谁？你找哪些人呢？其实 但他来讲就是可能跟首长一定程度认识的人、啊、所以他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公正客观的、啊、这个不一定、啊、这个不一定，再加上时间也很有限、啊、所以他的通人来讲是不是一定这样子，其实有是有一些疑问的。再加上就是说，其实书院管，其实这个书院审议委员会，它相较于业务单位、啊、比方说以教育部来讲，教育部的书院审议委员会跟他的高教师跟他的这一个、啊、比方说从中教师等等，有没有很密切的往来？没有。哦，没有哦，就是各个部会，它其实或各个行政机关，他们书院审议委员会有点是话外之名这样子哦，它跟本身业务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这个连接性哦，所以呢，在审议的时候，这有好有坏，坏蛋就是说你对这个行业其实不是那么了解哦，对这个部会对这个机关不是那么了解。那好也好在说，像如果是行政院书院审议委员会，它其实呢，这一个它的公正性应该是比较能够获得一点确保啦，因为至少它跟行政院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是不是能够百分之百？绝对不可能哦，绝对不可能。因为这些学者，大家去翻一翻吧，就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期，书院审议委员会、行政院的书院审议委员会是哪些人，一直翻到国民党执政是哪些人，大家就知道哦，那些哪些人是怎么样，另外一些人是怎么样哦。所以，这个当然在体制上面来讲，我们是有说法可以就是辩护，就是说啊，这个书院审议委员会不等于这个机关哦，不等于这个机关哦，因为它有它的独立判断的一个机制啊。人家说书院审议呢，就是一个准司法程序哦，准司法程序。但是呢，在真正实际运作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这么的美好啊？基本上不太可能哦，不太可能哦。这里也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背景。那详细的部分等到书院法，我们再跟大家这个进一步去剖析这些问题。好，那回到我们的这一个讲义，直接先看到。行政机关它这个独立机关它的这个监督的部分监督，那它讲一个71页以下，那这边的监督呢，当然它是我们说它不受行政院的适当性监督和司法性监督的行政监督的部分，但是呢，这里大家请也就是把刚刚是1997年12月份这个决议加注在底下啊，虽然说理论上也在做成决定的时候，的确它不用受到行政院的一些监督，但是如果这个案件呢跑到书院审议委员会，跑到书院的阶段，有人去打这个书院的时候，依照我目前的实务见解呢，其实行政院的黑手呢，可能还是会伸进来，可能还是会伸进来。这是行政监督的部分。那72页这边的立法监督呢，当然还是会有，包含像这个司法监督，除了对于他每个独立机关的成员之外，他其实对于独立机关做出的决定还是一样可以去做司法性的判断哦。监察监督跟大众监督呢，就是在花下，就是大家看看就可以哦。好，那相关的问题呢，在73页其实我们都已经强调过了，像独立机关呢跟行政法之间的一个最重大的区别在哪里哦？其实主要我们从组织上来看哦，独立机关呢还是行政机关哦，那行政法呢基本上就已经是公法的地位了。加上就是说呢，独立机关它本身的一个这个公权力的色彩是浓厚哦，是很重，都是一些管制性的哦，多元价值的事物。那相对而言呢，我们的行政法人呢，其实它的一个这个整个它的管制的事项哦，它所这个包含的事项都是比较低公权力性质，它是需要高度效率化的哦。所以这两之间呢，是看起来虽然说概念上来讲，好像都有点一样哦，都是把一个东西从行政科层组织呢拉出去哦，但是拉出去的结果呢是截然不同。这是他们的区别所在。那独立程度上呢，其实主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阿拉伯柱子二的第二段哈，他说独立其实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作用法上的独立，不是组织法上的独立。所以呢，独立机关的成员呢，并不排除受到组织法上监督的一些可能性啊。所以上级机关呢，是不得以这个组织法上的一个监督权来纠正这个独立机关啊。所以呢，简单来说啊，其实我们的这个独立机关它独立的程度啊，其实是有限度的一个独立啊，是有限度的独立。并不是一个毫无限制的一种这个所谓的独立，这种至少在组织法上面会受到监督，会受到监督。好，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在这个独立机关，假设说的它的成员本身，所以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大概就是蓝绿之间在争斗的时候呢，其实好几个通常会的委员呢，反正被整治嘛，对不对？有的被停职，有的被什么啊？其实到头来的一个结果，它其实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其实最主要的一个背后的成因在于，在组织法上面，就这些人呢，你要被停职也好，被干什么也好，其实呢，都还是掌握在谁手上？都还掌握在行政院长的手上哦，还是掌握在就组织法上面，行政院长对你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拘束力哦，一定的拘束力哦，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好，那这是这个独立机关的 这个问题哦，那他的救济哦，救济的部分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那七十五页这里也是六一三号解释，那六一三号解释跟行政法有关的部分呢，当然它的这个主要就是说呢，行政院呢，它作为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最高的行政机关，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讲义的七十七页这里哦，它会基于行政议题的哦，去为包括在这个所谓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在内的所有行政院所属的机关的施政表现负责。所以呢，应该是拥有他的一个所谓的人事决定权啊，这点当然是为了确保什么？为了确保行政议题啊，好，行政议题，至少它的表面原因是这个样子啊，后面原因是什么？当然可以去深究。那这里呢，我们之前讲到过行政议题的概念啊，行政议题，那行政议题就是基本上是依照我们的宪法第二条国民主权原则啊，好，第二条比如国民主权啊，好，国民主权。依照国民主权，所有的国家权力呢，都应该要从国民主权这里呢推导出来啊。不管你是怎么样发展啊，怎么样发展，反正呢，最终你总是要推导到这一个国民主权。所以我不可能允许什么？不可能允许独立机关是真正的独立出去。比方说呢，今天有一个这个独立机关，它不受到组织法跟作用法上的一个拘束，它是在外面。好，在外面，那这部分呢是不可能的。我们顶多呢可以降低它的这个连结性而已。那降低连结性呢，我们顶多只能用虚线，我们还是要把它连起来，好，还是要把它连起来，好，连起来。好，那包含像这个独立机关，好，包含像我们的行政法庭，基本上这条线其实都还是在，好，那个隐隐约约都还是在。好，所以我们对于行政法庭呢，我们可以去做监督，好，做监督。好，那这部分其实当时就有在讨论说，行政法会不会违反行政议题啊？哦，因为你把东西拉出去嘛，而且对他监督权又是放那么宽，那会不会其实已经连说有跟没有都一样了？哦，那时候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那基本上我们说，只要有监督权在，哦，至少有一个保有一个什么监督权，哦，监督权，或者是呢，在组织法上的一个，哦，组织法上的拘束，哦，等等，哦，其实也是足以。像比方说呢，我们行政法有行政法人法，啊，行政法人法也是透过立法者去立的法，哦，那这部分呢，用这样东西成立的一个行政法人，他就必须被赋予一个什么？他等于说就已经被赋予了一个民主正当性，哦，民主正当性，哦，所以呢，这边六一三号解释为什么特别稍微讲一下，哦，是因为其实不管是独立机关也好，或者是行政法人，都会面临到，尤其是独立机关，他可能面临到说呢，这个到底是这个行政跟行政一体原则的一个冲击啊，好，哦，冲击。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其实现在我们要立一个法呢，哦，不管是立什么法，我们大概都会做两种评估啦，哦，一种评估呢叫做这个法规的冲击评估，哦，法规冲击面的评估。比方说你今天立了一个法出来之后，你对于既有的法律，哦，比方说我们今天把通传会的这个组织法立出来之后，它对既有的法律会不会产生一些冲击，哦，这是首先要评估的，哦，有时候可能会说产生冲击，这个当然这个评估是绝对必要的啦，哦，因为这个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叫包裹立法，对不对？包裹立法，因为你评估完这个各个法律的重要冲击之后，才能够去修法，哦，才能够做一个整套的修法。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性别影响评估了，哦，性别影响评估，就这个法律定出来之后，会不会造成一些性别上的歧视？哦，这个有时候会牵得很远，哦，但是不得不还是要做，我们还是要做。那在我们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六一三号解释，其实它背后的成因就在于说，通传会这样一个独立机关的一个性质，它其实对于什么？对于既有的法规呢，可能产生一些冲击。这时候你就是啊，它可能变虚线，哦，但是它无损于这个，等于说它后来的一个结果，它其实还是维持在什么？为什么说要有给他一个人事权，一个人事的一个提名权，哦，甚至后来的一些人事成熟的权限，还是要保留给这个行政院，哦，比方说这里是行政院的话，那基本上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叫行政议题，哦，行政议题，那行政议题最后所代表的，哦，就是所谓的民主正当性，哦，民主正当性，哦，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哦，那这边呢只是在组织法上，哦，它特别强调就是行政议题和民主正当性，所以所以才会有上面下床，哦，行政议题的下面这个字，所以下面这句话就是上面下床，哦，才会有一个服从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哦，这也会一直延续到我们在讲公务员法的时候呢，就会讲到说公务员也没有有一个服从义务，哦，依照我们公务员法这个第二条的规定，哦，服从义务。那这个服从义务并不是说好像很八股，好像很这一个很很刻板，哦，不是，哦，如果要维持整个行政一体，哦，这个行政秩序，哦，如果你等于说没有上面下属这个观念的话，会乱，哦，那整个民主正当性的可能会崩解掉。那宪法第二条所讲的国民主权呢，等于说就跟形同具文，哦，这是在六一三号解释这边啊，他主要是担心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这个行政，哦，我们说行政一体部分可能会因为独立机关它，尤其是那时候的把这个整个人事提名权全部都拿掉，那这个对于什么？对于行政一体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哦，那可能这个冲击已经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去承受的，哦，所以6月3号其实来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其实八页以下呢是公行政任务明化的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那这部分呢就请大家自己参照就可以了，哦，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去讲，那它的一个它的这个这个重要性呢其实比较低啦，哦，比较低，那主要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在民营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哦，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哦，大概这样子而已。那其实呢它的重点肯定不多，哦，并不多。那对于，哦，目前来讲其实民营化的一些相关的设计其实很多种，包含像其实我们这边都提到一些目前在德国在我们会议上面都已经讨论过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包含像我们79页这边的组织民营化，然后财产私有化，一直到80页这边的任务事部门化和功能的这个私营化，哦，还有像我们81页这个 B 哦，准公司合营的事业，其实有些东西我们这边已经有，那有些东西呢可能还在引进的阶段。那基本上就是一些我们这个民营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进程和问题呢，主要是参考这个德国法的部分，哦，那大家看看就可以。那对于国内对于这个部分研究的最深入的学者是中研院的刘淑范刘老师啊，哦，有研究员啊，他对这个部分有写过很多文章，有兴趣可以再进一步去看啊。但因为我们考试的一个限制性的考量啊，所以我这个部分呢就不深入的去讲它，那我就反正已经整理过了，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啊，可以去建立一些基本的观念。那我们这里呢，这个把握时间，我们就先看到讲义的86页以下关于公务法的部分。那公务法我是把它列在整个行政组织的比较后半段啊，做一个补充啦。那在公营造物这一点这那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所谓的公务嘛。那公务是比较死板的东西啊，就是它跟人呢正好切开的啊，是一些物品啊，一些物品。那物品当然就可能是动产，可能是不动产。那公务法其实哦，比较考验的是在哪里？它其实如果是一般的运司法官考试，其实真的考到公务法这个几率哦不高，哦不高。但是呢，选择题啊，偏偏就是喜欢考一些跟公务有关的一些分类的问题。好，哦，所以呢，我今天还是把公务法的部分呢，做一个这一个稍微简单，就等于简单的把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呢，来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哦，可能会比较安全。那在86页以下，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公务法。那公务法，那什么叫做公务啦？那当然可以做一些分类，哦，做一些分类，包含像有广义的公务，哦，和狭义的公务，和最狭义的公务。那最广义的公务，我们可以看到86页，包含什么呢？包含像行政用务，哦，行政用务就是什么叫行政用务？很简单，它就是到字面上来讲，就是供行政机关使用之物，叫行政用物，哦，行政用物。那公共用物呢，是提供民众公共使用的物，像道路，哦，这个桥梁等等，哦，提供给公众来做使用的，哦，叫做公共用物。还有财政的财产，哦，就是行政主体所有的这些金钱或有价证券，哦，其实蛮多的，哦，这个部分叫财政财产。那狭义的公物呢，其实就排除掉什么？排除掉这个财政财产的部分，它只包含了行政用物和公共用物。那最狭义的公务呢，就是公共用物啦，就是公行政机关呢来使用之物，这种公共用公人民使用这些呢都不包含在内，哦，所以目前呢通说对于这一个这个公务的定义采取狭义的这个见解，哦，狭义的见解。那这是我们首先呢先要了解的，哦。那88页以下呢是以所有权为主体，哦，来做这个区公务的这个区分的话，可以分成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私有公务还有公有公务。所以呢我们在讲到92条的这个第二项后段的时候呢，我才讲到说什么，哦，公务的什么设什么公法性的设定负担等等，哦，那其实是设定或变更等等的，这算是一般处分。我们讲那个公务这两个字呢，它其实不见得一定是公家所有的，哦，一定是国家所有的，它有可能是私人所有的。那最著名的例子呢，当然是像我们的4至400号解释，这种所谓的公用利益的这种土地，哦，具有公用第一权的土地，这是一个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呢跟之后我们要讲到的损失补偿的部分可以做一个连接，哦，可以做个连接。比方说呢，某甲呢，哦，它有一块，哦，它有一块这个 A 地，哦 ，A 地，啊，所有的 A 地，哦，这 A 地呢后来因为怎么样呢？因为这个比方说哦，在主观上，哦，说长久，哦，因为已经有客观上的一个。有一个长久通行的一个事实，长久通行的一个事实。那主观上呢，啊，又有一个法的确信，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公用第一关系， 整个来看起来它形成了一个公用利益关系，公用利益关系。那公用利益关系，等于说这块 A 地上呢，就有一个公用利益，就有公用利益关系存在。所以这时候呢，某甲他就可以说呢，哎，我要把这个 A 地啊，把它封起来，哦，让大家不能过，哦，让它不能过，可不可以？这不行，哦，因为你这个地呢，已经不是你这个单纯的你可以自由使用、收益处分的这样子的土地了，哦，所以这边这个公用利益，哦，形成公用利益。那这时候这个 A 地是怎么样？它其实呢是已经变成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一个公共用物，哦，公共用物，哦，是公物的一种，哦，公共用物。因为它变土，它变成一个道路，给人家通行的道路，哦，给人家通行的道路。那这个公共用物呢，哦，它其实这个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公物，它是公物。但是它是谁有的？这是甲所有的，哦，所以就变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私有的公物的一种形式，哦，私有的公物，甲所有的公物，哦，甲所有的公物，哦，私有公物，哦，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这种形式。那当然呢，大家会觉得说，哎，那这样的话，甲真可怜吧？一块地好好的，就会变成这个怎样供这个道路通行之用，哦，通行之用。那你如果是甲，你要怎么办？哦，你要怎么办？那这个我先讲哦，就是说照法律的一个规定呢，其实应该不是法律规定。依照我们释字第400号解释呢，这时候我们就进一步延伸哦，延伸下去讲这个问题。依照我们的释字第400号解释呢，这时候甲已经构成了什么？你这种所谓的特别牺牲了，好，哦，所以呢，依照我们的释字，哦，400号，这时候呢，某甲他受有什么？甲他有特别牺牲，特别牺牲。所以啊，这个应该给他怎么样呢？应该给他损失补偿，哦，应该给他损失补偿，好，损失补偿，这是已经好好久好久以前就已经确定的一件事情，已经讲了非常非常多年，哦，非常非常多年的，哦，所以呢，有特别牺牲，然后呢，再进一步损失补偿。那我跟大家讲过呢，是不是构成特别牺牲，是决定他能够拿到损失补偿的关键。哦，如果呢，构成特别牺牲又做了损失补偿，如果没有特别牺牲，基本上呢就没有损失补偿。所以特别牺牲的另外一个，哦，另外一个连带的一个，等于说什么叫做社会连带？哦，社会连带。那社会连带，比方说，哦，如果说今天我们认定我讲他不是特别牺牲的话，哦，假设不是，就比方说呢，我们今天不能够在土地上面盖一个违建，哦，盖一个就是没有建筑执照的一个建筑物，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社会连带，哦，你可能是基于什么？基于一个都市整体景观，可能是基于这个安全性的考量，我限制你。那这时候只是社会连带的话呢，有没有损失补偿？是不是立刻就没有？不一定，哦，不一定。这时候有两种状况，我这边并列写出来好了。如果说呢，今天这个不构成特别牺牲，只是一个社会连带，哦，一个财产权或基本权的社会连带，那这时候呢，第一个当然原则上是没有损失补偿，哦，没有补偿。但是有会不会变得我没有补偿变得是有补偿？有没有可能？哦，也有可能啊，叫做社会补偿，哦，或社会补偿。好，哦，什么叫社会补偿？本来你没有特别牺牲啦，哦，那我立法者，我国家。等于说，基于其他的一些社会的考量，哦，可能是基于你是一群很重要的利益团体，哦，可能是基于你是一群非常非常弱势的人，所以我特别给你补偿。虽然说你没有构成特别牺牲，但是我还是给你额外的补偿，叫做社会补偿，哦，叫社会补偿。那社会补偿这个或者是我们的损失补偿，这两个都有一个特性，哦，都有个特性，非常重要的特性，这也是影响哦，人家这是不是真的可以拿到钱的一个关键。也就是说呢，通通都要有法律明文规定，哦，都要法律明文规定。这损失补偿呢，需法律明文，哦，法律明文。社会补偿当然也要，哦，因为它是一个例外，哦，例外更需要法律明文，哦，需法律明文。所以目前的一个困境在哪里呢？哦，就是没有法律明文啊，哦，没有法律明文啊，这跟我们的路易特的案件其实是一样的。哦，路易特案件呢，其实你说这些人呢，第一个他大家处理说这些人到底是不是这个当初服役多服一年哦，人家两年变三年哦，那真的是那个日子不知道怎么熬的呢？哦，有没有想在座男生我们想一想，就是那个日子要过三年，哦，这个会很恐怖哎。那这个多了这一年哦，到底他所依据的这个当时的兵役法、兵役法适应细则哦、兵役适应细则这个部分啊，有没有哦，有没有这个？等于说有没有违宪违法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到底它是一个赔偿还是补偿啊？哦，第一个要理清的是，当初这路易特让他多当年的兵呢， 有没有是不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政处分，啊，是不是违法的，哦，那如果是违法就是国家赔偿的问题，哦，但如果说他并没有违法，比方说当时的法规范的确可以让你这个合法让你就是多当一年的兵，那这时候是不是一个特别牺牲啊，哦，是不是特别牺牲，那如果他是特别牺牲的话，那其实基本上呢就会有一个什么，就会有一个损失补偿，但是你即使有损失补偿，得到损失补偿的资格，你也是要什么立法，要立法，哦，要立法，哦，那时候为什么那些蔡鸿荣啊这些人为什么要去联署啊，说什么，啊，其实就是为了要立法，为了立这个损失补偿的法，不然的话其实如果不需要立法，钱吐出来就好了，对不对，哦，对，所以但是一定要立法，哦，一定要立法，那依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呢都不立法，哦，就是说这些有关于这种像公共利益关系的损失补偿基本上是不立法的，那不立法就不会有钱，哦，就不会有钱，所以呢，现在这种公共利益关系的地主呢，他穷则变，变则通嘛，哦，他这个地呢，在这边跟死了一样，哦，他这个等于说有跟没有，哦，看的只是伤心而已，他就怎么样卖容积，哦，卖容积，把这块地上面本来可以盖这个楼地板的这个容积呢，卖给建商，哦，卖给建商，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有什么容移啊，哦，就是容积移入啊，然后移转容积、奖励容积，就是把这个本来可以在道路上，比方说可以盖四层楼的房子，我就把容积呢卖给另外的建商，那可以多盖四层楼，哦，所以变成一个结果就是怎么样呢？国家不拿钱出来赔嘛，对不对？拿来补偿啊，那结果让人家人民呢用容积移转的方式，那这是合法容积移转的方式去让其他的楼呢，等于说涨得更高。那其实容积为什么要管容积管建蔽？其实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说，其实你说台北市分成多区嘛，那每个区呢，它有它的都市计划，哦，然后它的一个规划。那比方说这个区里面哈，这个区那。它能够容纳的人呢，其实本来比方说100万人好了，那经过容积移转之后，它可能变成120万、150万、170万人。那这时候呢，当地的这公共设施、下水道或者是一些这个相关的道路哦，这基础设施，是不是可以容纳这么多的人哦，都是问题哦，都是问题。所以台湾呢，它在我们在整套这个行政的这个配套，还有它的想法上面，是一个非常原始的，老实说非常原始，其实没有希望的一种做法。等于说就是，讲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看看谁当到市长，谁当到总统，反正谁那天那个任期内干行就是算衰啊，就是这样子。好，那只要不是我，反正呢就不是我的事情。好，所以我个人哈，个人其实对于当我们看的多了之后，哦，看得多我们的官员的做事的方法，我们民间思考问题的态度，然后呢再到国外走回来之后，哦，你比较起来就知道说这是一个我认为啊是一个一块暮气沉沉的土地。好，虽然说我们其实发展没多久，但是我觉得暮气沉沉，哦，那大概需要很大的破坏才有办法改革，哦，但是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蛮悲观的。那在我们公共地方，那因为什么？因为没有钱，哦，因为如果说增加补下去可能是超过10兆，哦，所以我们没有那个钱赔，哦，那个补偿，哦，补偿。那社会连带的这个部分其实是 也是一个点、哦，也是一个点。所以呢，像之前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我是跟大家讲过一个地方，樱花很漂亮，很漂亮。然后呢，这个当地的政府呢就做了一个处分，哦，对某个人家做的处分说，你申请要盖一个3层楼的这个建筑物啊，我不准你，哦，不准你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于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规定哦，我们这个主要的樱花的这条轴线上面的所有的房子呢，不能够超过2层楼，你盖3层呢就不行哦，这个超过一定的公尺数我就把你打掉。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到底是不是社，就是这个东西对于某甲哦，这个本来想要盖3层楼房子的人呢，到底是一个特别牺牲哦，为了樱花而的特别牺牲，还是说呢是社会连带？那最后呢，他们追到裁判所认为呢只是一个社会连带而已，哦，所以就不构成所谓的损失补偿哦。可是就是在这两个之间还有一个界限哦，当然会有一些有时候会有一些浮动哦，一些浮动。那这里呢，我们主要强调就是说呢，公务哦，不限于公用哦，也有可能会私用哦，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那以融通性呢来作为区分标准哦，主要指的是呢，这个融通公务是专属于国家，不能够移转啊。不融通这个不融通是专属于国家，那融通的公务呢，哦，基本上是可以移转给私人的。什么叫做不融通的公务？然后呢，这个等于说有等于说已经专属于国家的，像这个65K2这个步枪啊，哦，像你说把它移转出来或战车啊这种东西。不能够移转，一定专属于国家的哦，专属于国家。虽然说我听说了，其实65K2除了枪机之外，什么都可以买得到哦，就是你可以组成一支，只是里面没有那个实际可以打子弹的一个枪机而已哦。但是基本上像这种这个武器啊，这种设备啊等等，这都是国家专属的。那以公务的这个目的呢来做区分的标准，分为什么？比方行政用务，我刚才讲到行政用务、特别用务哦。 或者是这个公共用户啊，还有营造物的用户。营造物用户就是我们提到的像医院啊，公立医院，这个医院的建筑物呢，就营造物用户，它也是公墓的一种啊，是公墓的一种。那行政用户呢，当然我们已经跟刚刚已经讲过了，就供行政机关使用之物。那特别用户呢，是这个行政机关特别允许使用的这个公墓啊，那使用人具有这个排他性的权利，通常呢指的是像比方说一些比较特别的机具设备啊，要特别的机具设备。那这些机具设备可能比方说放射性啊，有一些比较比如说危险性等等啊，你可能要指定特别的人呢才能够使用。那公共用户呢，哦，这个刚才讲过了，哦，讲过了。那主要呢，这个我们也超之前也大概说过，像对于这种公共用户，像道路，哦，你通常的使用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如果你要把它封街，把它封起来的，来当做特殊的使用，可能就需要经过特别的许可，哦，大概是都是一样的问题，哦，那在六九十页以下呢，是这个利用关系。那利用关系上，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公民道路呢，有异曲同工之妙，哦，因为公本身也是给人家利用的。好，给人家利用，所以它也会有一个这个利用关系，还有可能有公法上的使用，有司法上的使用。那本身呢，也会有一个行政机关的家族权，就是说，当你来使用我行政机关的公墓的时候呢，我对你会有家族权。好，所以在公益照顾这个部分，当然特别明显，要特别强调这个利用关系。那其他的行政机关呢，比方说，我今天是一个内，比方说我是国防部，好，我今天呢有个场域，我就给大家来使用，比方说是一个这个国防的一个展示中心，好，展示中心。那大家这边就在那边看我们的这个武器等等。结果呢，有个人可能在里面就在那边大肆破坏，好，大肆破坏。那这时候我给他赶出去，好，赶出去。这也是一个什么？这也是一个这种所谓的家族权的行使，好。所以为什么人家才讲说，回到我刚刚讲到的公民照顾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家才会批评说公民照顾的概念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有问题的概念，甚至让人家没办法去分辨的一个概念，就是因为所以所有的行政机关呢，它都有公务，那公务的外面就会发生一定的利用关系。那这个利用关系只是没有像公民照顾这么明显，但是呢，两个比较起来，到底为什么公民照顾特别的凸显出它的一个组织法上面的一个不同？那就是会让人家产生一些混淆，好，产生混淆。那我们跟大家讲说呢，如果行政机关你有公务，那基本上你还会一样会形成所谓的利用关系，好，只是不会像营造物这么的明显，它就是以这个对外的利用呢作为它整个业务的主轴。好像博物馆，它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但它最主要的功能其实就是让人家参观，帮人家参观，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得就主要的一个业务。但是一般的行政机关并不是以对外发生利用关系呢来作为它的一个主要业务的，好，所以有时候其实也只是一个量的区别，而不是值的区别。好，那进一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使用呢，跟着一般的使用，一般的使用，这一般使用可以分成什么？像消极、积极和强化的这个一般使用。那所谓的消极一般使用呢，比方就是这个非一公务的性质啊，比方说这个汽车驾驶人把这个车辆呢停放在这个机车停车格，那这可能会有一些行政处罚或者秩序行政的问题。好，但是只要消极的使用，那积极使用就是说呢，把汽车停车这个汽车啊停放在汽车停车格里面，好，就是按照它的一个用途做使用啊，这个问题都不大，也都不重要。那这边强化的一般使用呢，才稍微有一点重要性，好，稍微那就是要强化的一般使用，就是你如果呢是在这个等于说有这个是援助户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好，比方说这条道路可能呢那个大家每天都在用，但是你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你就住在这个道路的旁边。那你跟他之间会有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比较紧密的关系，那会不会是一个强化的一个一般使用？所以呢，到头来，如果这个道路要去做一个扩建也好，或者是做一个这个缩减啊，或者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划的时候，那你会不会有一个请求权基础在？哦，这叫做强化的一般使用啊，因为你跟他有一个比较紧密的关系。那特别使用呢，我已经跟大家说过，就是比方说道路你把它封起来办演唱会，那特许的使用呢，只是特别的这一个物，那也有排他性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期间，那这是两个。那当然这两个东西呢，是我们在讲到公墓的时候一定都会讲到，你特别使用或者是所谓的特许使用，特许使用，那基本上都要经过许可，都要经过许可。所以呢，公墓的利用关系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是公法，也可以是私法，这跟营造物也可以做对比。对，营造物的利用关系也可能是公法关系，也可能会是一个私法关系。好，那九十二页到九十三页呢，基本上讲到是一些比较直接的问题哦，像公墓的形成跟消灭哦，这部分对于形成的部分呢，它的消灭其实有这个依照实时状态，有依照法律规定哦，这部分就重要性比较低一点，好，大家自行参照。那有相关的问题，像公墓的这个时效取得，可不可以做？可不可以做时效取得？其实，这个问题在实务上， 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基本上都否定说，而且呢，在民法上你要做这个，你要说要做这个时效取得，哦，这时效取得不管是所有权，所有权基本上不太可能啦，哦，你要说这个现在找到一块没有人登记的土地，你要取得所有权，哦，基本上不太可能的。那你说你要取时效取得一个这个地上权，哦，其实也非常的困难，哦，在实务上运作极度的困难，哦，极度的困难。那都反正在反正都是这两个东西呢，大概都是不管是公务或实务呢都会的。那公务这边呢特别讲到说，在我们实务上基本上是不能够作为这个时效取得的一个标的的。那准事业呢基本上我们也看到公务呢它不能够作为民事强制性的标的。好，其实民事强制性的标的有些东西是的确不能够做，像那招股东牌位不行嘛，对不对？好，那像这个德国来讲是也蛮有趣的，德国有一次有个案例呢是在。这个强制执行的过程当中呢，有个老太太，她是被执行的债务人，结果她有一只猫啊，就是跟她相依为命，哦，那结果呢，这个债权人啊，就说那个猫啊，也要把它给我执行过来，把它卖掉，这样子来取偿。结果老太太呢，就伤心过度，就不知道死了还是反正就是病了，反正就是很惨啊，就是把猫，就像把他一个亲人拿走一样，所以呢，后来就等于说就做了一个规定，哦，这猫啊不得强制执行，哦，猫啊不能强制执行。好，哦，所以王健老师也特别每次讲到民法的这个部分，他一定会讲到这一段，哦，是猫不得强制执行。那时候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那狗呢？哦，那狗他就没有理我了，哦，可能没有遇到他，哦，那所以呢，到底怎么样？所以这不能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的部分，它是公务当然是不能够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好，哦，标的。那它本身因为它有它的公益性存在，那在原则上来讲，它也不能够做公用征收，哦，公用征收。那我们讲说，那如果要用怎么办？哦，比方说呢，今天是 A 机关它有一块土地，好，哦，一块土地，那 B 机关想要用，那这时候呢，可以走国有财产法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程序，比方说用拨用的方式，好，哦，拨用把这块土地呢从 A 呀拨给 B 来使用。这个拨用其实很多了，哈，哦，很常见，好，哦，像学校之间的土地，好，哦，像有时候学校它可能个地不够，哦，就用其他的机关来拨一块地给他，哦，这个其实常见，哦，常见。那这里呢，我想这个公务的部分就讲这里，哦，就它问题其实不多。那其他的像一些这个选择题的部分，我想这个问题都蛮简单，哦，其实我这个有关于行政组织的问题呢，大概这个万变不离其宗，哦，大概问题都不是非常的难，哦，不是非常的难，然后都很明确，哦，所以我就不会花太多时间去讲它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这里我先请大家看一个可能会比较容易引起误解的部分就好。那讲一百页的第八题，好，哦，第八题，是一个八九年，算是很早很早很久以前，八九年离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哦，好可怕，哦，八九年我才现在要长，哦，然后才就是好像反正说还很年轻啦，哦，很年轻啦，就是那种就是很青涩的年纪那样子，现在转眼之间已经十几年了。那我们直接看到后面这个，他说大学之系校评会这个是否为行政机关，没有这个所谓的系校评会呢，对某教师呢所不予升等的决议，那如果呢当事人不服呢，是不是可以这个系教师评委员会呢来做被告机关来提起行政诉讼，哦，来提行政诉讼。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讲到校评会的问题啊，校评会啊其实是这个内部单位啊，它其实是内部单位，它并不是一个行政机关，哦，所以呢当你要去这个诉愿或行政诉讼的时候，你的被告是谁？被告应该是大学啦，应该才是大学啊，是大学。那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些误解？为什么特别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有些人看到四六二号解释以后呢，他会觉得说四六二号解释似乎是把这个教评会啊当成是一个受委托行使公权力的一个私人，哦，变成它是一个拟制行政机关的地位。哦，不过在这边呢，我还是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说回到整个组织里面，如果尤其是在这个比方说在公立大学里面，好，哦，在公立大学里面，在公立大学里面呢，你说它是有一个阶层，哦，它有阶层性的。那本身来讲，它这个系教评会，它其实就是一个系到院到这个校教评会，它其实都是这个行政机关或者这个整个大学的公民招募里面的内部单位而已，好，哦，内部单位，他做成一个决定之后，他其实并不是用系教评会的名义呢，给这个人说呢，我不续聘，我不予升等，他其实是以学校的名义，哦，以学校的名义，哦，只是学校这边授权给这个教评会来做决定。那通常，这么重大的决定也不会只有用这个系教评会来决定了，通常会三级三审，他会从系一直到院，一直到校，当然呢。越接近的，就是跟你自己越接近的，这个效力一定是越强，因为他对你越了解， 你说得到校这一边一堆什么生物系的这个哦，生命科学的哦，这个农哦不是农啊，这个生物产业机电哦的这些人们要来审查你的法律系的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升等，那当然会离得更远一些啊、哦，更远一些。不过回归到这个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教育评会它本身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内部单位，好内部单位，它做成了一个决定，至少在我们目前的现行法里面，它都是以什么？这个姓名的实务上都是以学校的名义来做、哦、所以呢，在做这个被告机关的时候呢，其实还是以这个大学来做被告机关、啊哦、被告机关。所以大家如果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判决，也蛮有趣的。像国立大学、哦、你会发现呢，它呢可以作为被告，好、哦、像学生被退学之后可以告国立大学。但是呢，国立大学哦，如果你要去告教育部的时候呢，通常你当事人不适格、哦。为什么？他说你只是教育部的一个下辖机关，你怎么可以去告你的上级机关？哦、所以这个很不平等，对，可以被告，但不能告别人，哦，这蛮惨，哦，蛮惨。那也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为什么要把国立大学定位成是一个行政法人？哦，其实也是可以厘清这部分的法律关系，还可以告人，可以去当被告，哦、当被告。好、哦，这是大概行政组织的一些重要问题，哦、大概到这边好为止就可以。先暂时把它放过去。那我们进一步呢，看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在行政组织法制上面更重要的一个章节，是在我们的109页，好，109页，好，的这个公务员法，好，公务员法108页以下有些题目哦，大家可以看，其实大概都大同小异啊。那大家可以发现说，主要的题目都集中在这个所谓的委托行使公权力这一块。好，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讨论。那我们把握时间，然后就去一个一个讲哦。这个已经我们讲过了非常非常多次的问题了。那公务员法呢，进一步就是我们要进入到所谓的这个行政组织的最基础的部分，也就是它的每个构成员哦，每个构成员。那这个每个构成员呢，跟国家之间的关系呢，到底是怎么样去行作的？哦，怎么样行作的？那主要我先跟大家澄清一个观念，公务员跟国家之间是一个内部关系吗？哦，其实我们说这个答案是对也是不对哦，但是说也就是说呢，在公务员被国家做了一些处遇的时候，比方说呢，今天我们要把一个公务员呢做停职、做免职，或者是对他做一些调职等等，那这个时候其实公务员跟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有点像是人民跟国家的关系了，他可以去救济，可以打行政诉讼。好，所以大家先，我先给大家澄清一个观念，公务员呢跟国家并不一定的都是一个内部的关系，好，并不都是内部的，他也可以在外部的跟行政机关之间，跟他的所属机关之间去提征送，好，提征送，这是首先呢我们要强调的一点。那公务员呢，当然你要咱们听到公务员法，那首先呢我们就知道说公务员他本身的概念呢有非常多的意思，所以这里我之前我才跟大家强调过，如果看到一部法律呢，哦，它是写公务人员什么什么法，好，比方说公务人员保障法。公务员这四个字基本上指的就是比较狭义的公务员。那如果像公务员服务法哦，这就公务员三个字，它指的呢，通常是比较不是通常，基本上就是比较广义的公务员哦，比较广义的公务员哦。所以从法条的这个结构上的名称呢，大概就知道说它指涉的公务员是广义还是狭义的。那对于公务员的定义呢，那我想大家应该心里面大概都至少都有一项哦，它也分成广义到狭义，非常非常多种多样哦，这公务员的一个这个意义。那我们可以看到，在109页这里呢，看到说这个学术上的一个公务员的这个概念哦，还有一个现行法以下的这公务员概念。那这个像刑法上面哦，这个公务员的概念哦，还有像这个广义的公务员的概念呢，像什么呢？像这个所谓的公务员服务法哦，这个像大家可以看到，公务员服务法，公务员这三个字，它都指涉的呢，就是一些比较广义的公务员。像公务员服务法里面，它所指涉的公务员包含什么呢？包含像我可以看到，受有俸级的文武职公务员，就是武官呐、啊，这些武夫呢，也算是这个公务员，算是公务员服务法的公务员，所以它是比较广的。那到狭义的公务员这里呢，狭义的就是说呢，像这个指文职的这个部分，这个特任啊，这个兼任的这个政务官和这个事务官，所以狭义公务员呢，它又限缩，它只限于什么？限于文官而已。那这个文官呢，可能有分成这个所谓的常任的，还有这个所谓的特任，特任就是政务官，政务官还有这个事务官。那政务官跟事务官，等一下会看它的一个分类，但基本上来讲，政务官呢，就是在我的体制底下呢，通常都是跟着政党这个共进退的这些比较高的官员，在层级比较高的官员。那一旦这个政党的选输了，大家都要打包走人的这些人，然后的政务官。那事务官呢，就是其实政党不管你怎么换，你就是永远在这边，就永远在这里，那 狭义的公务员概念呢，就是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政务官，也包含了事务官。哦，他只是排除了五职的公务员而已。哦，五职的公务员。那进入最狭义的公务员，我们到底讲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整个公务员法这个章节呢，其实最重视的其实就是最狭义的这个公务员概念。那最狭义的公务员概念呢，它其实主要指涉的一个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常任文官，也就是事务官啊。哦，这文职的事务官啊，文职的事务官。那这部分主要的一个。这个等于说它的一个法律呢，就像公务人员任用法、公务人员的退休法、公务人员的考绩法，还有公务人员的这个保障法，这几个法来规范这个核心的部分。那当然呢，这个有关于公务员的承接跟惩处还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呢，我们整个的主角会放在最狭义的公务员这一个部分，会放在比较广义的公务员上。好，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说呢，在公务员的一个这个界定上面呢，我们当然会首先会面临到一些相关的问题。但是，在面临到这些问题之前，我先稍微知道一下公务员它的分类。可以看到讲义的111页，就可以谈到呢有这个政务官，还有所谓的事务官。最近呢，正好在这个立这个所谓的政务官的一个政务官的相关的法律，相关的法律包含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政务官呢？你要辞职，然后呢，这个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呢？那政务官呢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都有一些行为规范，一些行为规范。但是其实我是很怀疑说这个法律它本身能够运作的这个空间有多大，因为政务官其实他这个后面人事任命的这个非常浓厚，资产非常浓厚。我基本上讲简单一点，就是我喜欢你，我主政者喜欢你，我让你坐这个位置啊。像我们现在有几个就是刚刚听说是小白兔的嘛，对不对？小白兔呢，就是我看他做成可爱，让他做这个什么什么的这个官就可以。那当然呢，最后说这个等于说，因为他表现不好，影响到我这个政党的这个选票，那当然呢是我这个政党本身呢，或这个决定的者本身呢，我要去承受的代价，承受的代价。但是这样，我们先看到这个政务官、事务官的分类，基本上就是政务官是随政党进退的，他是负责什么？负责决策的，他基本上都是比较高阶一点的，叫政务官，负责决定事情的，我到底要不要推行，假如说某一个政策，我到底要不要做一些补助，做一个大规模的补助，那我到底要不要进口这个美国牛肉，我到底要不要禁止这个牛肉，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这个政策的决定呢，基本上就是政务官在做，比较高层的，然后呢是随着政党进退的这些政务官。那事务官呢，只是像考试进去的这些官员，考试进去的，他是不负责什么？不负责这个决策，他是负责执行的啊。当然呢，有些同学可能觉得，那不对啊，我爸爸是很高级的这个事务官啊，只是可能职位已经做得很高了，他也会参与一些决策，没有错。那这个决策真正拍板定案，不会是他来定案啊，除非他是被授权啊，基本上应该还是以这个最高层这个首长和这个政务官呢来做整个大决策的一个定案。所以呢，这个当然就是各有利弊，各有好坏，对不对？就是政务官他权力比较大，权力比较大，他非常空间比较宽广。那事务官呢是身份上比较有保障，不会因为这个隔天呢就走了这样子。所以在有一次我就跟一个我的部会的一个首长呢，他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呢他配了一个官舍，配了一个官舍呢，在那个大家知道在那个我们这个信义路还有新生南路口那边有一个工业区，有一栋楼工业区的那个大厦，那上面就是某一些那个行政院阁员的这个宿舍官舍。那他说他配了一间这个宿舍在那一边。那我说，那恭喜你就要搬进去。他说没有，不会搬，为什么？因为他搬进去之后，万一还没搬完就要走了怎么办？所以他朝不保夕，真的朝不保夕。那果然不久就走了，不久就真的就走掉了。那这个就是怎么样？就是说呢，他可能就今天早上起来也不知道说会不会看到报纸，自己已经不是什么什么部长，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政务官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保障的，没有任何保障，唯一的保障就是你跟你主持之间的关系而已。那但是事务官不一样，事务官是由法律做保障的，不能够随便的，国家不能够随便就给你一个对你不利的地位。那我们先看学说跟限制下的一个政务官，因为我们在这个学理上面的政务官和我们的实际上我的政务官事实上是有差异的，是有差异的。在学理上的政务官其实非常的简单，是专指中央官，它不含所谓的这个地方官，不含地方官。那是第一个，所以呢，中央部会才有政务官，但是我们现在不太一样。等一下我们就对照，地方也有政务官。那政务官是行政官，那行政官有这个政务官、事务官的区别。那高阶司法人员，大法官、最高法院院长。 都不是政务官，好，所以呢，这个政务官限于什么行政部门这个行政官，好，所以呢，像司法院大法官呢这种司法权的，他就不会是政务官，好，不会是政务官。那再来呢，这个政务官是绝对不会受到任期保障的，好，绝对不会受到任期保障的。再来是政务官呢是参与所谓的政策的决定，好，政策的决定，好。那再来呢是这个看到112页。限制底下的政务官比较乱一点，我们的政务人员呢，其实包含的有什么？像国公任命的一个人员，还有特任啊派任的人员，那包含的像立法院统一任命的人员哦，还有这依照宪法规定的由行政院长提请总统任命的人员哦，还有呢所谓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比照兼任12职等以上职务的人员呢，哦，都把它列成所谓的这个政务人员。那这个部分就会有一些疑问啊，因为呢我们刚刚讲到政务官，第一个他是中央官，他不会是地方官。在他限于行政官，他不会是司法官，好，那这个看来我们的限制上的一个这个政务官似乎啊跟我们学理上的政务官呢是有许多的不同，好，许多的不同。所以呢在结论上我们说呢，目前我国啊大概就是职位高的人啊就是政务官啊，好，变成这个样子。但其实这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这个政务官司务官的一个这个分配的一个原则啦，好，这是我们这边呢在讲到政务官司务官的时候，我们特别都会讲到呢他在学理上以及呢在我们的实务上运作呢会有不同的地方。那这个像有些次长，大家知道，像比方说这个教育部好，他有一个政务次长，还有一个常务次长嘛。那政务次长就是政务官哦，很高阶嘛。哦，那另外一个很高阶就是常任官，做到也很顶哦，就到这个常务次长。那常务次长跟政务次长，当然就是说一个就是任命来的，就是政治任命来的；另外一个呢是慢慢的爬上去的，慢慢爬上去。所以呢，通常有时候，比方说政党轮替之后，哦，比方一个政党上来了，那上来之后呢，就会问什么？因为他可能每个部会都要有个首长，大家不要觉得说提名一个人当什么长是很容易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要考量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比方说呢，你看到这个部会，比方说教育部好了，哎，我还找不到我自己党内有什么社会人群做这个教育部的部长，所以呢，可能就跟他们的常次，因为那个这个教育部长等到选完之后，可能原来教育部长还有这个政务的次长全部都离开了嘛，哦，都离开了。我现在等于说把一个新的人弄上去，但是我新的人还没找到，可能就跟常次说，哎，你有没有兴趣能接教育部长？那常次呢，很多人都摇摇头说，我不要，我不要。为什么不要？因为你做常次呢，可以做得爽爽的嘛，好，哦，就是反正你有任期，你有这个不是任期保障，就是你的身份受到保障，好，哦，身份受到保障。但一旦呢，你转成这个哦政务官，好，哦，转成教育部长，好，哦，那很抱歉，你可能朝不保夕，你可能今天刚刚任命完，可能明天的走也不一定，哦，只是可能会处理一些什么事情，哦，所以呢，在我们的实务上，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呢，是只要是位阶高的，哦，位阶高的，哦，不管你是司法官是，或者是这个行政官，哦，或者是你是不是一个地方官，基本上把它认定成是一个政务人员，哦，这个政务官，啊，这样的一个做法，事实上，在定义上是跟学理上是有违背的，哦，是有违背的。那你可以看到113页这边有个公务人员这个基准法的草案的第三条是有去做定义哈，那主要也是把政务人员把它是看成是一个经政治性的这个任命的一个人员啊，那常务人员呢是依法执行职务的一个事务性的人员啊，事务性的人员。那我们的释字357号解释呢，事实上也把我们实务上某一些在早期啊有一些争议的部分呢做了一些解释，像监察院这个审计长哦，审计长。那他说的性质是因和这个因随这个政党进退的这样的一个政务官的不同，所以他认为说审计长哦应该不是所谓的政务官哦，不是政务官。那以下呢像这个589号解释哦，那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他说呢，宪法对于特定职位啊或为了这个维护其独立行使职权而定有任期保障者，其职务之性质呢因对于因随政党更迭或政策变更而进退的政务人员不同，是不仅在保障个人职位之安定，重要的意义是在借于这个政情的保障，以确保其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之目的而具有公益价值。像什么呢？像比方说独立机关的这些成员，我们为了要保障他能够 很安静的可以独立行使职权，所以呢，他有任期保障。那有任期保障，那589号就是说呢，其实这个部分就跟我们的政务人员就不一样，哦，就不是一个很典型的政务官。那但是是不是有任期保障，你就可以勇于任事，哦，这个当然是两回事。除非说呢，你这8年做完，然后这4年啊，这任期做完之后，你就这一刻就没有考虑呢要再进一步，哦，没有考虑要再进一步了，哦，就是要退休了。当然你可以得罪什么人都没有关系，就像我们的杨仁寿一样，哦，等到这个在退休那一天，反正不求任何人，反正放炮，放完之后 就没有人记得了，好，现在还有几个人记得，没有什么记得了。那但是如果说呢，像一般来讲，像比如像大法官，大法官其实因为很快就轮一次，快就轮一次，那学者其实很有限嘛，所以呢，很多人都是很年轻就轮到了。那轮到之后，其实这八年哦，做的比方说做了八年的一个大法官之后呢，除非你很认真在学术上有一些产出，不然的话你要回到，比方说你本来是一个国立大学的教授，你要回去哦，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大法官很多都退下来嘛，他有没有回到原来的学校？恐怕很少，恐怕很少见，很多都到私立学校去。那当然不能说他不认真或怎么样，就是说因为就是公共角色不一样，哦，不一样。那如果说呢，哦，比方说你作为大法官，给你一个任期保障，哦，给你一个任期保障，那你会不会想到说，我八年之后，万一我还年轻，比方说我根本八年之后退休，哦，这个跟大法官退下来才五十几岁而已。那我会不会想到说呢？欸，那我获得生计怎么办？好，我有生计怎么办？好，那你会不会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思考？当然可能会有。那更何况是像这个除了司法权之外的其他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官员，还是会有这些考量在。好，所以呢，在我们整个在所谓的任期保障这个制度做出来之后，所以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确保说呢，他可以去独立行使职权了，只是说他可以让这个独立行使职权的可能性再提高，好，哦，再提高。那因为他有任期保障，就跟政务官的本质不同，因为政务官呢基本上是不会给他任期保障的。好，就是我们讲到呢，有任期保障这些人，他不会是政务官，哦，基本上不会，就跟政务官有别啦，哦，有别。那114页呢，这也是一个区别的实例，我看看就可以，哦，就是说是不是具备任用的资格，哦，那任用资格当然是会比较倾向于在政务官，这事务官的部分比较强调这个任用资格，在政务官的部分呢，其实你是哪里来的，哦，这个都无所谓的，哦，只要你能够，只要我觉得你能够胜任，我就让你。当然，如果你有些消极要件你不能够有，哦，你不能被判刑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但是如果都等于说都一般的正常的话，其实你不需要要求你一定要什么样的学位啊，哦，等等的，哦。那是我具有身份保障，哦，这个部分这个就刚刚讲过了，是不是适用俸级啊考级的规定？哦，那事务官是适用，哦，但是政务官是不太适用的。那退休制度，哦，其实当然是只适用这样的事务官，哦，事务官。那还有升迁制度，那政务官基本上是没有所谓的升迁，因为他本身就已经非常的高了，哦，真的要继续升上去的话，就去选举吧，哦，那是另外的问题了，哦，那还有这个惩戒和这个惩戒制度适用的差异，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一点，哦，就是说呢，政务官基本上只受到撤职还有升戒，哦，这两种这个惩戒处分，哦，惩戒处分，那事务官呢只适用这个撤职、休职、降级、减俸、记过、升戒。等等的这个惩戒处分，哦，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有关于公务员他的责任问题，那就会特别提到有关于所谓的这个公务人员的惩戒和公务人员的惩处，哦，惩处这个部分的一些相关的适用。那第二个分类像普通职人员和特别职人员，哦，特别职人员，普通职就是依照公任用法予任用的，那特别职的呢是经过了这个其他特别法的任用，哦，的这个人员，还有任命人员跟民选人员，哦，在啊，这个我想都这个都重要性不高了，哦，116这边看到行政官和司法官，哦，这个部分要区分也非常的简单。那行政官跟司法官在做区分的时候，那像这个检察官算不算，哦，检察官到底是行政官还是司法官呢，啊，哦，那其实我想在我就我念公法的人来看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当然行政官啊，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但是呢，他就硬说呢自己是行使司法权，哦，所以我看了之后也觉得蛮替他们感到汗颜的，哦，这个都已经是当了检察官的人，所以呢，前一阵子不是说呢要一样的名称的问题吗？像台北地检署判权称是什么？台北地方法院和检察署，对不对？好，哦，多，那其实他跟法院应该是分开的吧？这个审检本来就是分立的啊，所以呢，就人家说要把这个台北地方法院呢，啊，就把它拿掉，哦，就剩个检察署这样子，一堆人极力反对，哦，极力反对，不知道理由是什么吧？我，哦，不知道理由是什么，但我可以知道后面的理由，我当然可以了解，但是基本上这个反对是没有道理的，哦，因为本来就分开的，哦，本来就分开的，你检察官的一个作用跟审判官的作用本来呢就是不相容的。哦，就是不相容的，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但我想大家，我是希望大家之后呢，在如果考上司法官了，在司法所两年呢，哦，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就好，哦，但两件事情吧，哦，第一件事情让你自己的成绩好一点，分发到一个你喜欢的地方，哦，不要分到一些很可怕的，哦，那你不断要想要转出来这些地方，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恳求大家呢，不要把自己当成是神啊，因为呢，司法所这两年，哦，其实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是在训练你的，你比别人优秀。告诉你，你比别人还要优秀很多， 好，不管是你的同侪、你的长官，都可以提醒说，我们这个体系里面我们是最优秀的。那你不要相信这句话，好，不要听这句话，不是说你不优秀的意思，但是一旦你这个听信了这句话之后呢，你就不会再进步了，你就不会再进步了。那我很多后来做司法官的同学，后来在聚首啊，就已经蓦然回首了，人已经变了，已经变成我不认识的那个人了。好，那我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子。那所以我回到这边的讲，行政官跟司法官基本上可以区别，但是我们在我的这个脉络底下卡着一个检察官，我卡着一个检察官。好，所以呢，当时那个司法人员就是法官法，法官法在修正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阻力，因为检察官觉得说我要使用法官法，好，这个我觉得蛮不要脸嘛，好，就是何必呢？你这样不是承认说你检察官应该第一级嘛，好，这个没有必要。所以大家如果之后像我相信在座很多同学想要自己跟检察官作为职责啊，我不想你对这个工作了解多少，好，但是我只是告诉你说你不要真的，我就听见那些话，说你自己是一个最优秀的。如果你还想要进步的话，哦，你想，如果你，当然你这辈子就想要领那个死薪水，那十几二十万，哦，十几二十万，以后还可能还不到十万的薪水，那你要过一辈子的话，那就算了，哦。如果你今天你是有更远大的志向的话呢，你就不要听信他们那些产业，然后要自己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哦。好，这是这个行政官跟司法官，那文官跟武官呢就不用再说了，这个我想看看就可以了。那117。页以下呢是公务员的关系，公务员的关系，公务员关系，我想，这个尤其在任用的这个发生的这个部分，其实，我想应该大家都很熟悉的。之前我们在讲到行政契约也好，讲到行政处分也好，都有讲到一个所谓的需要当事人协力的行政处分，需要当事人协力的行政处分里面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公务员的一个任用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这个公法契约的关系呢，还是行政处分的关系？那我后来的一个结论是说呢，它其实是一个这个行政处分，哦，是一个需要当事人同意，哦，这个协力，哦，这样子的一个行政处分。那任用条件的这个部分呢，其实看看就可以，哦，包含这个积极的条件，哦，包含你必须要具有这个中华民国国籍，且非啊兼具有外国国籍，哦，那年满十八岁，哦，年满18岁，哦，这个看看就可以了。那消极要件118。业这里呢，包含你不能够在中年判断时期终止之后呢，犯这个内乱外患等等判决确定，或者是呢公务啊贪污的行为啊等等啊，其消极要件，哦，这是大家看看就可以。那资格要件呢，当然是最主要就是考试跟全序啊，哦，考试跟全序，哦，你考试考进去的，哦，那用全序的方式的，那只是这个他资格要件的部分，看看就可以。那公务员的关系的内容呢，包含他的权利跟义务。在权利的部分呢，其实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奉籍权啊。那奉籍这个部分呢，就是要特别跟大家强调的是说，奉籍哦，它跟一般的薪资不一样哦，跟薪资是不一样的。它基本上是给你一个相当于你这个身份啊，应该有的一个生活上的照顾，所以呢，他的一个观念是非常的保守，这从德国法上面直接这样抄过来的啊。因为像这个德国法上面对于公务员、对于公职哈，对于公职它是很神圣的。那所以呢，基本上我服公职，我不是为了赚钱哦，基本上讲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不是为了赚钱啊。那国家给你这是什么东西呢？哦，这不是薪水，我不是来赚钱，我只是这拿一些可以让我生活的东西就好，这叫奉籍。就国家对你的照顾，但其实本质上都是钱嘛，好多一样。那这里呢，我们说这种所谓的公务员所执行者是职务哦，职务并不是一个经济性的工作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他等于说他等于任职的目的呢是只是要取得一个相当于他身份的一个生活上的照顾而已哦，照顾。所以呢，这是讨论说公务员呢到底今年要不要加薪呢？其实这个严格来讲不能叫加薪了，等于说奉籍在调整。好，哦，奉籍的调整。那其实呢，到现在这个时代，谁还在那边讲奉籍还是薪水哦？都是薪水哦，都是薪水啦。好，哦，所以呢，在我们这边只是说在本质上面呢，还是用奉籍这个字，哦，奉籍这个字，我们奉籍权就是说呢，公务员呢，你可以领取奉籍，你可以有权利来领取哦，这个相当于这个生活，这个身份相当的一个生活上的照顾哦。好，这是一个奉籍权哦。那在退休金的请求权，那退休金请求权呢，依照我们公务员退休法的一个规定哦，当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这里呢有一个有趣的哦，在实务上哦常常去面对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有关于这个退休金哦，还有抚恤金啊，之前给予的这个权利呢，哦，不得作为扣押、让与或供担保的标的啊。这里我特别呢120页的最上面，我把一个实务上非常非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列在这边给大家做参考，就是说呢。 虽然说退休金它是不能够作为一个扣押的标的，债权人就是扣押的一个标的，但是呢，你一旦把它领出来存入这个邮局之后啊，存入这个金融机构之后呢，那就变成是一个，就混同变成是一个一般性的债权，就可以被你扣押。所以大家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就是说你领就是反正钱领一领的放在口袋里面，不要存到银行去了。存到银行去，那你存到银行去之后，就可能会变成这个扣押的一个课题。当然，我相信在座各位绝对不会窘迫到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所以还要这个钱被人家扣押。但是有时候不是你自己不行，有时候是你被害的。像我认识一个，也认识一个同道，同道，那也是蛮资深的一位律师。他那时候呢，一开始，但是他后来这个薪，他领到这个钱领到这个受雇这个薪水他其实也是要被扣三分之一。为什么被扣呢？不是他自己欠钱。所以呢，当公司负责人的时候呢，等于说有点出了一点差错，出了一点差错，也就是说呢，把公司大小章啊，都还有他自己个人的印章都给秘书保管，结果秘书给他到处作乱，对不对？到处作乱，所以之后呢，就欠了一大笔钱，一大笔钱。所以，我想这个在实务上面看多了之后呢，是会越来越不相信人性，越来越不相信人性。所以呢，最好的做法就是，其实夫妻之间也好，然后呢，这个朋友之间也好，反正金钱的部分。一清二楚不要有任何的这个纠缠不清那是最保险的做法。因为夫妻之间呢，你赚你的，我赚我的啦然后你不要干涉，我不要干涉，这是最理想的。当然，这个要做到不太容易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是呢，当你管另一半呢管得越严格的时候，他会跑得越快像我那个大概上礼拜吧，处理的一个案件，不过我是没有收钱啦，我请他们回去再想想看。大家可以听听看老公呢赚钱然后老婆没有赚钱在家里面当贵妇每天吃喝下午茶这种的啊，修指甲，然后指甲我看到说哇好精致我自己只看他的指甲，都不是很专心听他在讲什么，但是看他指甲为什么可以修成这个样子就是上面呢很精致，就是每个指甲不同的颜色，但是不会很俗然后又有一些亮亮这样，就是看得很就是艺术品啊，我就一直在看他的指甲。老公呢是一个在电子公司大概当中介主管的人然后年薪呢大概好像300多万其实不算很多的所以就加分红啊这些东西，300多万的一个中介主管。那老婆呢就是跟他讲每天修指甲修头发然后呢这个这边垫一些啊那边削一些啦这边抽一点那边抽一点的就带着这些人啦。那这个呢，他这叫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老婆呢，这个老公赚钱回来之后呢，这个钱全部每一毛钱都要交出来。那每天老公有多少零用钱呢？新台币150块，150块，还包含车钱，这样子。当然他公司离家是很近的，所以呢，他基本上可以骑脚踏车上班。那所以但是吃饭的时候就是很窘迫，这样的生活呢，大概维持了3年，那。老婆呢每天修指甲花钱如流水然后什么，然后房子也都在老公名下，老公终于受不了了快要崩溃了，这样子每天就150块，假日还没有加班不算加班不算，现在由于加班自己该死就不算那所以呢就只能每天150块这样过生活。然后他那个老公就跟我讲讲说，那我这样子我还赚钱干什么？后来呢就跟公司提辞呈很厉害，我觉得哇这是太知道才太狠太妙了。他说跟公司提辞呈，他老婆当然就大发雷霆就闹离婚，闹离婚，他就到这里来说要把他们协议出来去离婚的。那我就想一想，然后我跟老公偷偷跟他讲说，你的钱这样都没了，你这样不会觉得可惜吗？起码要捞回一点东西来吧。然后我就故意这样跟他讲的然后他是说他已经受不了了，看到这女人呢，我就想要逃走这样子，这个很可怜，但是逃不掉，因为房子是女生的名字。有这个名字，他也没有别的房产，那家里又住南部所以呢，这个工作也没办法兼顾，这样子蛮可怜的一个案例所以我想，奉劝在座各位，不要把另一半管得太严格啦。就是你大家管是无所谓的你让他归算盘干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就是说你不要，就是尤其是像我作为一个男生的话，我觉得我的线我会有个红线你如果呢让我觉得说呢，你已经侵害到我那个最后那个红线，尤其是尊严人性尊严那个核心，基本可能核心领域不会有核心的话那基本上我是不会留情的就是说，我想我在座很多朋友，像这个在座的那个之后各位之后的另一半，绝对都是很有水准的人都很有水准。那你有水准，他也有水准他也有水准，那你就不要侵害他的这个尊严 男生对女生也是一样，也不要多跟女孩抠了，说人家在哪里在哪里。如果都没有这个互信基础的话，我想就不用在一起啊，干脆不要结婚算了哦。所以我是我在考虑的事情，要不要干脆不结婚多好这样子啊。但是后来想一想，我觉得说好像有点这个家里面，我觉得就是到这个年纪之后，人家里面都会说，哎呀，什么时候啊，赶快呀、啊，什么哦，每次看到就看一次就问一次哦。那基本上我奉劝大家不要问这个话哦，问了之后开始烦，开始堵烂之后呢就不可以见面哦。所以呢，过年呢哦，就是进到亲戚家，只要开始问这个话题，我基本上呢就说哦，哎，我还有事情，我先走了啊、哦，先走了，走先了，然后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不需要去管这么多，我、哦、不要管这么多。那主要想要说呢，两个人相处真的不要管太多哦，真的不要管太多。当另一半觉得你管太多的时候呢，大概就是离婚的前兆哦。至少我办过这么多离婚案件哦，其实这个大概我离婚案件从来不收钱哦，基本上不收钱哦。那啊这个，但是会有一个原则就是呢，通常哦这个如果因为另外通常不管哦，通常这个婚姻开始出问题呢，都一定是双方开始不满足。那不满足的一个起因点，一定是有一方哦这个太过强势，管得太多的一个原因。那看看下礼拜吧，下礼拜如果真的要离婚的话，那我就帮他们写一写东西啦。好，那就看到一群，又看到一个人解脱了，这样子也不错哦。那我就觉得不错了，因为太太其实长得很恐怖，我就觉得蛮恐怖，所以就看他指甲，不敢看他的脸，不想看他的脸这样子。我说恐怖不是说他长得没丑，我觉得没有是很主观的东西，我就觉得其实这个相由心生哦，你。这个人哦，其实你只要心里面正派，然后呢，你有一个这个思想，我觉得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柔和。其实不管是美丑，男生女生都一样哦。我觉得，但是他那个气质实在太坏了，哦，太坏了，就是很市侩那种气质。哦，我是很想问男生说，你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娶呢？就是为什么娶这个呢？然后我想问他了，但是碍于他老婆也在，我就不太敢问，想万一到时候下楼去被他暗算掉，哦，这样比较哦就算了哦。所以再看吧，再看。好，那所以呢，这边我们讲到是一个扣押的部分，那再来是像120页这边保险金请求权，还有身份的这个保障哦，还有这个考绩的参与。那考绩参与权呢，这身份保障是依照我们的公务人员保障法第9条，说公务人员的身份的应予保障，非法律的不得剥夺。那基于身份权的请求权啊，身份的请求权的予其保障一同。这个我们所谓公务人员保障法的第9条规定哦，它其实也是这中文我们讲公务人员保障法，它保障的是谁？保障就是常任文官嘛。哦，常任文官就是最狭义的公务员。那这边呢，他跟政务官相比较，那就知道说公务员他比较受到什么？比较这个常任文官是比较受到这个身份保障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考绩的参与权哦，考绩参与权就是说我可以参与考绩的评定哦，参与考绩的评定。那参与考绩的评定呢，其实是好是坏不一定哦，不一定，你考绩会打甲乙丙哦，这个真的是很难说哦，很难说。那只是说你可以去这个参与考绩哦，你如果觉得你自己表现得不错，你有这个权。那其实现在公务机关呢，大概不太会说故意给你不打考绩啊，除非是意外的状况哦。那只是差在这个甲等和乙等的这个区别而已哦。所以这个考绩院长官中曾经讲过一句话，说甲等呢哈，这公务这个考绩甲等哦，其实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所以的考绩奖金哦，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这个一件事哦。这点我是100%赞同的。哦，因为考绩本就是看你这个本身的工作内容哦。那但是很多机关的考绩呢是用轮的，那轮的呢比较衰一点的就轮到乙啦。哦，那真的是哦，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明明一堆人在那边混的，他都讲哦，所以这个是形同具文，这一定要改革，这不改革也不行。哦，那这个考绩哦，对于公务员而言，尤其对一些老公务员哦，你给他打乙哦，是要了他的命，他会给你骗到底。有一个单位呢，哦，一个蛮高阶的单位，他有一个会计，很老。很老的一个会计，一个，然后也很有经验。那当然呢，老了就有两种，一好一坏两种哈，这两个特色嘛。一个就是事情做得很熟啦，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他就是倚老卖老哦，倚老卖老。那所以呢，在有一次哦，他等于说在打考绩那一天，主管已经把考绩拿出去给他打假，结果呢打假考绩呢刚刚送出去，然后呢这会计进来跟主管之间一言不合啊，跟主管吵了一架。吵了一架，那结果这个主管就把这个考绩追回来，从甲呢变成一只鸭子乙哦，然后呢这只鸭吃了这鸭子之后，这个公务员呢哦非常的生气哦，非又伤心又生气，反正呢几乎要去自杀哦，他觉得得乙啊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个不可磨灭的污点哦，他觉得快要自杀这样子，我一直劝他，我想不要，结果呢他后来用另外一种报复的方式，他本来呢是当年度就要申请退休，结果他说我不退了。老娘就不退，我就跟这个人拼到底，哦，就是 就是反正看谁气场嘛，就跟主管了，就是每天相看两不厌这样子哈、哦，就在那边待着。到现在为止还没退休，已经等于说已经离他退休要应退休已经过了三年哦，在那边听说两个人每天吵架哦，反正呢我不管，反正一个乙有污点就不怕第二个了，没差了我就可以拼了、哦、那。就看你要不要，就是消费难产哦，消费难产哦。这考绩参加，所以考绩基本上它是一个公务员他的工作的评定哦，评定，因为他可能会牵涉到考绩奖金，好、哦、像家人可能有奖金的，那这部分就会是他的，就是视为他的一种权利的、哦、一种权利。那还有像抚恤金的请求权啊、哦，那抚恤金在我们的实务上的运作，其实也有时候啊、哦、也会有一些滥用，某些滥用，像有些公务员呢，他真的是就是走掉，那走掉了可能。跟公务啊是没有关系的，它不就是简单来讲，白话来讲，它就不是因公殉职啊，哦，可能不是因公殉职，是有人是在带小孩上班，这个等于说上学的途中呢，哦，发生车祸走掉了，哦，有些很多种不同状况，那这时候呢，其实长官都会配合说啊，就尽量把它解释成是因公丧、因公这个死亡，但是我明眼都知道它不是因公，哦，都不是因公，但是呢，都基本上都是采取一个什么死者为大。哦，死者为大啊，都很可怜的啊，不要再打。那这时候谁敢打？哦，那晚上有人就在找你哦，恐怖哦。对，所以啊，没有人敢打，没人敢打的结果就是让国家钱就这样发出去。那当然呢，这个我那时候后来看到几个案子的时候，我也是一直摇头啊，觉得这个太夸张哦，太夸张。不过这抚恤的部分的确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是太讲究人情了啦，哦，就是说看到这个部下呢走掉啊，反正多少都要给他一些钱哦，这样子。那其实你主管可以掏自己钱给他啊，哦，掏国家的钱是哦但保险金啊，那个解休假权啊，什么结社权啊等等，那但是它并没有一个罢工或团体协约哦这样的一个权能哦，但是台湾其实劳动法的部分，你说罢工团体协约算了吧哦，算了吧，这个应该很少见啊，很少见我们劳工阶级啊，五一劳动节哦能不能放假？像我就很尴尬，我能放假吗？然后我到底是不是劳工呢？哦，我好像不太是哦，但是问题是就是就跟上班打卡下班。这个所谓的这个责任制度，当然不需要打卡，要打卡我就立刻我就踹他一脚，然后还叫我打卡。那但是劳动节呢，就好像就不算了。那这边其实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呢，在公务员的权利哦，这些上面，他其实基本上他享有的权利呢，他这个基本上他都有请求权，哦，都有请求权哦。所以我们在讲到公务员呢，在所谓的破除特别权利关系的过程当中，公务员开的第一枪就是针对什么？就他们的退休金请求权，好，退休金请求权。那在大法官18/2021其实认为说，这种退休金请求权呢，啊，其实基本上就是他一个公法上的财产请求权，他可以做主张的，好，可以做主张的，好，是有关于这个公务员的权利的部分。那有权利，当然就有义务啦，好，那义务的这个部分，就第一个就是像就应该遵守誓言啊，忠心努力，这个就像废话一样，看看就可以要执行职务了，好，执行职务要公务员服务法的规定，并且呢，有个服从命令的义务，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基于行政一体原则的公务员，他必须要服从命令，哦，服从命令，照我们的公务员服务法第二条规定。那只是说呢，在我们的服从命令上还是有些界限，哦，122页这里哦，依照我们的公务人员保障法16条跟17条，那17条的规定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公务人员呢，哦，对于长官的这个监督范围内所发的这个命令的服从的义务。那如果呢，哦，是认为这个该命令是违法的，哦，违法应该要负有报告的义务。那如果该官长官如果认为这个命令呢并没有违法，可以书面下达，哦，那公务人员即应服从，但因此所剩的责任呢由长官来负。那如果命令呢违反刑事法律，那这个公务人员呢并没有这个服从的这个义务。那如果长官呢，哦，非以这个书面下达，那可以请求他用书面来做。如果长官拒绝啊，就视为是这个撤回命令。哦，讲的都很好听啦，你看到一个命令你觉得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什么像这个长官表示意见，哦，表示这个报告，哦，表示意见。那如果呢，哦，这个长官认为没有违法，以书面的方式给你，哦，那你就要去做，因为责任就由长官这边来负，哦，来负。那在实务上呢，几个公务员可以做到这一点，哦，我非常怀疑啦，哦，不太可能，然后都不太可能。所以大概上个礼拜里才有公务员跟我讲到他的一个很难处理的一个问题，哦，就长官他的意见。那我说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也知道了，那他就说他也知道说公务员服务法，哦，公务员保障法是这样的规定，哦，可以让法官留个书面意见，他找律师跟他这样讲。那他就说呢，如果可以这么做的话呢，那早就这么做，哦，早就这么做，你不可能，哦，不可能。所以后来帮他想了一个比较贱的方法，让他去做，哦，那后来应该是可以把他长官的就是让他脱不了关系，帮他脱不了关系。那有些长官是很坏的，像他书面下达的意见，然后下条子给你， 那像以我有实务上处理过一个案件是这样子哦，他也是一个有问题的案件，他也是跟长官反映，反映之后呢，从下调给他，高层下调给他，然后呢，下调之后你应该怎么样呢？你应该把条子影印起来吧，或把那个正本就放在口袋里面，对不对？就再也不要拿出去了。结果呢，这公务员很可爱，他也没有这个，也没有影印，也没有留副本下来，他把正本就跟他的公文就送回给一个长官。之后出事了，真的就出事了。出事之后呢，就是没有看到条子，只看到另外一种条子，就是看不到，就是那个东西没有，那你证明说当初是长官下的条子，这个就很难。所以之后如果大家做这个公务人员的话，你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那通常的做法就是呢，我的做法，我不会让长官就脱免责任的啦。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个其他的方法，那也是私下讨论就可以了。另外，不兼职的义务，不兼职的义务，所以公务人员呢，公务员除了依照法令所规定外，不得兼任其他项这个公职或义务，而且依法令，这个兼职者不得兼薪啊，仅兼领公费啊，依法令或经指派且这个兼职者的一去本职时呢，兼职亦应这个同时免兼啊，这个不兼职义务呢是公务员的一个蛮基本的义务了，就是不能够去赚外快，不能够赚外快。那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例外，还是有一些例外。那实施条之后，还是有一些特别的状况的，你可以这个等于说可以去兼职，兼职。所以像你说，如果比方说司法官呢，可不可以来这边上课？来这边上课。当然呢，有些人说其实不是在法律上面，其实不是没有解释的空间呐、啊，不是没有解释的空间，只是说呢，当你做司法官，你有来这边上课，是观感的问题啊，观感还有一些长官怎么去评价你的问题。像这有些情况底下，我们很难想象，像大陆那边的国家考试哦，他们的教授出题教授是可以到处喜欢教书的，很厉害吧？很厉害啊、那有时候呢，当年要命题就不能再补习班教了，但是问题是那个没有什么差别，对不对？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去大陆考律师的话，他就会你去那边，他就如果你在参加一些 group 的话，他就会传一些小道消息，都很准的小道消息，真的会考的东西。为什么？就是这个样子。那但是这个在我们台湾的话，当然这个兼职的部分它是比较被禁止的，被禁止。像国立大学教授去兼职等等，它都有一些相关的限制，相关的限制。那保密义务这个部分大家看看就可以那还有品位的保持，品位保持这品位两个字呢，请大家要记住怎么写因为那个会跟后面我们要讲到的公务员的惩戒跟惩处有关系，很多的。成年成熟案件，他的事由就是你没有保持品位。什么叫没有保持品位？比方说你跑去赌博啊，跑去这个找女人啊，就是花钱找女人这样子哦，都是没有保持你的品位。那有一个学生在写考卷的时候，就写的味道的味哦，没有品位，没有品位的公务员很多啦，很多都没什么品位。像你看到公务员，其实你很容易辨别他是公务员就是穿一个西装，就是那个衬衫有没有然后领子呢，就是然后这边挂了一个那个识别证这样子然后呢穿一个西装裤，然后呢理了一个头，就是那个一看就是公务员呐、啊，就没有就一点不怀疑。那女生呢，其实当公务员一开始可能还会整个稍微这个打扮一下，后来越当可能就环境是这样子，她就更是就不打扮了。那其实我觉得公务员不需要什么的刻板不需要什么的刻板。那我认为这样是品味太差了也不是很好。那办公环境啊，那我觉得这个先不管它。那就是说，当然你呢没有保持你的品味的时候，你去赌博去这个干什么？去干什么斗鸡啊，赌博等等的。那这个他觉得斗鸡很好笑，斗鸡其实因为最近看到一个案件那我后来我们的继承办案子太小了，就给别人就是一个军官一个士官一个军队里的士官，他呢这个本薪啊大概4万多块。他在台东那边是原住民那就呢他本身呢就是你在养个斗鸡就是养个鸡养斗，然后叫赌博啦，就聚赌，就谁会买只鸡把另外一只咬死的，就等于说就赢。然后呢他靠这个斗鸡的这个收入每个月是20几万。那当然呢后来疯狂释放，因为这个好几个常在都是这样子。大概一年呢大概都是赚了很多钱之后呢就有人举发他了，但有些人不服气怎么样举发他。那举发了之后呢，就违反，等于说就是没有保持品位，之后有可能面临到一些惩戒，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刑责，就是公然聚赌这些问题。那这案子我就没有接了，我就可以就 refer 到别人那边去。所以你没有保持品位的话，可能后面会连接到什么？连接到你的惩戒和惩处，就是公务员本身的这个处罚。等一下我们可以看，还有一个所谓的行政中立的义务。行政中立的义务，行政中立法也是这个大概是马英九当总统之后呢所推动的一个法。虽然说我认为呢它的一个效用应该是不大，但是呢它也引起了非常大的效应。效应就是 这个效应呢，我是认为哈，这个我对这个，其实我对国民党对民进党都没有特别的意见。好，当然这讲是有点官话，对哈，我没有任何支持的政党，当然我有支持其中一个支持的对象，但是基本上我没有那么的极端，好，没有那么的极端啊。那在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说，像行政总理马的地方，持平而论，好，持平而论。当然我先肯定说他本身有他的一个理念在，好，理念在。那只是说呢，他是不是第一个他的能够达到他的功能呢，是一个问号啦，一个问号。那再接下来就是说呢，那在他的适用范围上，先看到公务员行政总理法，他适用的范围，看到讲一个123页第二条，我们有把一样的法重要条文用黑体字把它标出来，包括像本法所称的公务人员呢，依法定机关的依法任用、派用之由己专任人员及公立学校依法任用之职员，好，这个部分。好，那但是呢，它的适用范围我们可以看到，它还包含了一些人哦。那我们讲一个125页的第17条哦，第17条。好，现在人员呢，准用本法之规定哦，是第一个是公立学校的校长或者是公立学校兼任行政职务的教师。所以像大学的校长，像这个台大校长李思成啊，或者是院长，哦，这个台大法学院的院长，这个部分，他就会适用这个行政公务员行政总理法的规定。那还有像谁呢？像这个，专业人员用条例这个部分第二款，那主要先看到第3款，第三公立社会教育机构专业人员及公立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后面这个公立学术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中研院，伟大的中研院的一些研究员嘛。研究员呢，每天也因为他们有教学的一个责任嘛，每天闲着没事干，就是在那边喜欢做一些政治评论啊。因为这条呢也被限制了，所以当时呢就引起了非常非常多的反弹啊，非常非常多的反弹。那适用这个法会有些什么限制呢？可以看到124页这边的第6条哦，像讲说公务人员不能借由使用职务上的权利呢、机会或方法，使他人呢加入或不加入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不能够要求他人参与或参与这个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有关的一个选举活动哦，包含呢他不能够在上班或勤务的期间呢、这个时间呢从事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的一些活动哦，那这个部分是都想说比较简单啊，但是呢在第9条就比较广一点哦，包含了像动用行政资源哦，编制散发一些相关的图画，或者是这个办公场所张贴一些东西，或者是组织集会、发起游行或领导这个联署活动啊，或者是具名啊，或者是这个对于这个职务相关的人员呢，对其职务对象表达这个指示，或者是公开的站台啊、游行啊或这个拜票，像这第6款，就有些人说他已经过度的限制公务人员他们的一个言论自由哦，言论自由这的确是有一些问题啦。说呢，我是一个户政事务所的公务员，然后呢，我趁假日的时候呢，我帮人家去站，就不要站台，就是参加一个游行，哦，这个混在里面嘛，哦，混在一堆人里面，那这样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不良结果？哦，其实或许是有点多虑的，哦，有点多虑的。那甚至还有其他经考试院会同行政院命令禁止的行为，哦，很可怕，哦，这个等于说有个空白支票在这里，哦，那像比方说呢，在这个比方说这个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哦，比方说有 email 给你说，哎，要来联署一下，这个不行，哦，这个不行。那这个部分如果适用在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公立大学的校长，哦，可能问题也不大，但是适用在这个研究员的部分，它的一个适用范围是不是太广，哦，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在1216、1217这里呢，我们就稍微把这个中立法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做了一些评论，哦，包含了可能有不当的限制的一些言论和学术自由啦，哦，因为学术基本上学术自由它就是可以讲任何的话，哦，大逆不道的话，你想听不想听的话，那都可以讲才对，哦，才对，哦，所以呢，像这个学校里面，你这个如果你不允许，或不要学校，就是像中研院的这一院是你这个研究人员，你不让他去讲一些事情呢，或许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那甚至对于公务员本身呢的一个这个言论自由呢，都是有一些过度的限制的，哦，过度的限制的，哦，那这个如果比方说呢，公务员你利用你的休假时间去参加游行，而且你没有在你头上贴一个说我是某某哦什么什么官员哦，其实你贴什么官员人家不会理你啊，那么小的官对不对？哦，没有人理你了，就是不行，哦，就是不行，哦，那那也是受这个明确性原则的这个违反，哦，明确性原则的违反。那明确性原则的违反呢，这个当然你就像比方说什么叫做为支持或反对特定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或公职的这个候选人，像我今天我在这边，如果是公务员的话，我可能就会反行政总理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批评了公务员行政总理法，对不对？那这是谁弄的呢？哦，这个是现在执政党弄的，那是不是就会被认为说违反行政总理法？哦，是特定哦，为了支持什么？为了支持绿色那一边，我才批评蓝色这一边，哦，就搞不好有可能像这个 这个部分就有明确性原则的问题，还甚至还有概括条款，这其实都都是一些隐藏的哦，在日后在执行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当时呢，这个我们主管机关的一个回应是说，这都其实提了很多相关的意见给他参考，但回应说我们在适应细则的部分呢再加以解决哦。但是其实适应细则我们都知道，它只能针对细节性和纪律性事项来做规范而已，它其实并没有办法根本的去解决哦，在我们的行政总立法里面所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好，由于研法条是一个这个移植后啊，一定时间之内呢，哦，这个禁止担任特定这个职务的这个义务，哦，所以这个是宣传条款，哦，只看看就可以要财产申报的义务。那财产申报是一个非常麻烦的过程，我帮人家申报过，我帮人家申报过，我，哦，那真的是有够无聊的啦，好，哦，有够无聊。那其实我都有想说，反正有人都不申报了嘛，好像那个现在关在里面那个一直想要出来那个人呢，就都没有申报，然后为什么？你要申报，他说不行啊，哦，因为他被关进去了嘛，没有人可以支援我，所以我一定要申报一下，所以那时候就帮他申报，好吧？其实项目很多，然后也很无聊，啊，而且呢，在就任的时候要申报，在卸任的时候还要申报，卸任的时候申报是很伤感，哦，我帮过一个卸任的人申报，当然他就很难过了，哦，就第一个被人家干掉了，总说心情很差嘛，又要去申报财产，哎，看到这个财产呢。当然，这几年关呢不增反减，哦，更难过，哦，更难过，哦，所以就觉得啊，这个以后就不要当政务官最好哦，最好哦，就是大概讲他的一个义务哦，他的变动的部分在129条这个部第129页这里面看看就可以。那他的消灭在130页哦，那包含像他的死亡啊、辞职等等哦，这个看看就可以哦，就考上面重要性不是那么的高。那比较重要的，我在考上面比较会常出现的是在我们的131页这边所讲到的公务员的保障和救济哦，公务员保障跟救济。那公务员的保障跟救济呢，我们可以先从公务人员保障法的这个规定的去理解，哦，去理解有关于公务人员的保障呢，我们可以大家可以先帮大家整理一下，哦，整理一下。当你的公务员呢，比如说你觉得你的权利哦，基于公务员这个的这个权利呢受到了损害的时候，哦，受到损害的时候，那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去救济的，哦，可以去救济的。好，那我们就稍微讲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哦，公务员呢也可以去这个救济，哦，比方说呢，你今天你的哦，基于公务员的权利，哦，权利受侵害，哦，受侵害。一旦受到侵害之后呢，其实你会有分成两种，你要看看这个侵害是什么样的侵害，哦，受侵害什么样的侵害。如果这个侵害的性质呢，哦，这性质是一个行政处分，哦，这边我要先挂号叫行政处分，哦，如果它的侵害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情况，用行政处分的方式呢对你做成了侵害，那这时候呢以后续来讲你就要提一个所谓的复审，哦，复审。第一步我们可以讲，复审完之后还有没有下一步？哦，还有没有下一步？你可不可以再去救济？比方说复审的决定，你可能觉得不是很好，哦，不是很好。那这时候呢，你可以进一步的提起什么？提起行政诉讼，要不要经过诉愿？哦，不需要经过诉愿，因为这已经取代了诉愿程序。哦，取代了诉愿程序。哦，这边特别加注一下，是取代诉愿。哦，取代诉愿，因为它是行政处分嘛，哦，理论上。你要去救济，应该要先经过诉愿，哦，先经过诉愿。但是呢，不用了，哦，不用了，因为已经有复审了。那复审之后呢，你还是不服，哦，可以打这个行政诉讼，好，哦，行政诉讼。那这里大家特别注意哦，有些教科书或有些补习班的书，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还活在古代，它还有个再复审，哦，再复审已经没有了，跟再诉愿一样，哦，这个都是很古代的东西。所以有一年的台湾法院所考试考完，就看到这改考卷有一个老师呢，就气急败坏跑出来说：“这到底什么年代啊？怎么学生还写再诉愿？我，哦，气死我了！”这样，然后他每个都劝他说：“又不是那个你自己写的，然后怎么样？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哦，那个再诉愿这个已经没有了，再复审也没有，好，哦，也没有了。那这是第一种哦。那如果是非行政处分的时候，哦，非行政处分，这边有个括号，因为这边我所讲的行政处分哦，其实跟我们所理解这个行政处分的范围哈，有些差异，哦，有些差异。那如果是一个非行政处分呢，你对他不服，你要怎么做呢？你要提申诉，哦，申诉。 如果对申诉不服，你怎么办？好，那你可以再进一步提出所谓的再申诉。好，再申诉。再申诉你还是最有再申诉，没有再复审。好，这要注意哦。那如果你对再申诉也是不服气，好，也是不服气，那你要进一步这个提行政诉讼可不可以？好，就不行了，就很抱歉哦。这部分你在接下来就没有行政诉讼，好，没有行政诉讼，好，没有了，就没有了。没有，所以呢，如果是非行政处分的时候呢，你顶多呢只能打到再申诉哦，带再申诉。这种非行政处分呢，在我们的条文上面，它是讲说是一些管理措施哦，工作场的一些像这个所谓的管理措施啦，哦，管理措施，哦，管理措施。好，那这里呢，可能有些同学想说，那既然是行政处分，非行政处分应该很好分嘛，哦，应该很好分。不过呢，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说，在我们的实务上。这个行政处分的范围呢是比较狭隘的，哦，比较狭隘的，哦，比较狭隘的。怎么说呢？它其实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大家应该还记得吧？就是我们在讲到特别权利关系的时候，讲到有一些这个公务员可以去请求的一些权利，哦，可以打诉讼的权利，比方说退休金，比方说考级奖金，比方说他被这个调职、这个降职的部分影响到公务员身份的，哦，所以呢，这个所谓的行政处分呢是限于什么？限于。做这个行政处分限于所谓的大法官解释当中呢，好，有关这个公务员权利的部分。当然呢，在这个实务的运作上面，有已经目前已经有一些适度的放宽了，但是绝大部分都还是集中在什么地方呢？集中在于说，比方说对于年资的计算，哦，对于公务员的这个所谓在公方财产请求权的一些这个争议，哦，或者是对他身份的一些保障等等，哦，那有一些像这个其他的有一些，比方就讲简单一点，哦，讲简单，就像免职的话呢，你可以就记的，哦，免职都已经是一个这个，我想在大法解释已经确定，哦，是一个。可以就近行政处分。那如果说呢，像记大过，哦，像记大过，哦，记大过可能就有疑问，哦，就有疑问。那其实说记白的人记大过，他算不算是一个行政处分？其实当然是行政处分，哦，当然是一个行政处分，对他发生一定的效果。但是呢，在我们这个脉络底下，他恐怕就不是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行政处分，他只能当作是管理措施的一部分而已。哦，所以呢，这个行政处分的意义呢，哦，我想大家要去理解它，去理解它，是我们讲到公务员的一个。受侵害他的一个救济的时候，大概也是这两种途径，哦，这两种途径。那当然呢，行政处分所指涉到的一些事情，通常是比较严重的，哦，那比较严重的，通常是跟钱、跟他的公务员身份两者有关的，哦，两者有关的。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工作地点的调动，哦，或许呢还没有牵涉到所谓的这边的行政处分的问题。虽然说你说你要把一个人从 A 地调到 B 地，你说这不是行政处分吗？是本身也是啊，都要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对不对？但是呢，在我们的这边所讲到的行政处分，它就不算，哦，它就不算。这是首先呢，大家要去理解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个理解呢，我们再看到讲义的131页这里，哦，就是说的公务员的保障，哦，跟救济，我想这个问题呢，应该就比较这个简单的，哦，比较简单的哈，哦。我们看到呢，这公务员保障法律的适用范围，哦，基本上是适用在，哦，这个一定的人员，比方说呢，像依法任用的一个留级的专任人员，还有学校编制依法任用的职员等等。那如果遭受侵害的话，可以什么？可以提起复审，哦，提起复审。那130页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提起复审这个部分是规定在我们的公务人员保障法第25条的规定。我说公务人员呢，对于服务机关或人事主管机关所为的行政处分，哦，认为违法或显然不当，哦，自其权利，哦，这个获利益这个受损害，可以依照本法来提起复审。而且呢，很重要的一点是呢，非现职的公务人员基于其原公务员身份所请的这个请求权受侵害的时候，一同，哦，所以这点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就算你没有公务员的身份，哦，没有公务员的身份，那你还是可以怎么样？还是可以去这个请求当初你的这个权利，哦，你的权利，就算你已经算是公务员身份了。那25条这边行政处分的解释呢，是大概都是沿袭哦，我们的实务上，或是沿用历来呢对于公务员身份保障所建立的一些标准，好不好？像187201啊、266312、243298、323，这是我们在特别权利关系的部分都已经提到过的一些相关的见解，好，哦，是这个那对如果对这些东西你不服， 那对于复审决定你也不满意，你可以进一步提起什么？可以进一步呢，说提起这个行政诉讼，好，提起行政诉讼。那有关于公务员的申诉呢，这个部分就是七七好说，公务员对于服务机关所有的管理措施或工作条件等处置，如果认为不当，好，可以提起申诉，好，再申诉，好，申诉再申诉。那这边可以看到呢，九十年这个135页这边九十年的判字280号这个判决，它实际上很清楚，他说啊，这个记过处分并没有改变公务人员的这个身份关系，不直接影响你服公职的权利，好，那是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管理措施，如果不服的话，应该去申诉，再申诉的这个程序呢就记了，那这个不是行政法院所能拯救的。那记过本质上，你说它不是行政处分吗？它其实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啊，就是一个行政处分。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认定上，似乎不是如此啊，这也是一个蛮这个，所以就是在逻辑上面啊是说不过去，但是在我们的实务运作上，我们对于行政处分的解释，是采取了一个比较狭义的解释。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